明確信息，警暴問題不能持續。任順希報導。 21名現任立法會議員參選今次區議會選舉，截至現時的點票結果，至少10人落馬，當中大部分屬於建制派。落敗的包括民建聯兩名副主席張國軍和周浩鼎，另外還有鄭永信和劉國勳。張國軍在點票之後說，自己得票較上兩屆都高，但在今次史上最高投票率的情況下，無奈不敵對手。 無奈，因為大家都知道那個投票率的確是創下香港歷史的新高，所以儘管那個選票是有一個明顯的增幅都好，但是都不敵即對手那個的成績。大家也都相信今次可能其實跟我們地區兄弟在地區裏面的工作呢，可能已經是不可以成為他可以勝選的一個保證，一定是涉及到其他原因。 工聯會同樣成為輸家，四名立法會議員候選人中三人落敗，包括何啟明、陸仲雄和長盛將軍麥美娟。麥美娟說自己在葵青區服務26年，今次落敗相信和政府積累民怨有關。 政府的施政令到有咁多嘅民怨，亦都係一個主要嘅原因。但係喺選舉嘅過程裏面，建制派候選人受到嘅不公平對待，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原因。而且喺而家社會撕裂嘅情況咁嚴重底下，根本已經而家香港唔係講工作嘅，係講立場嘅。 同樣競逐連任失敗嘅，仲有做咗兩屆區議員嘅實政員卓田北辰。佢敗喺爆發反修例運動之後，決定參選嘅政治素人劉卓裕手上。成功連任議席的建制派暫時只有民建聯李慧瓊和柯創盛。李慧瓊在九龍城土瓜灣北選區以1881票勝出，擊敗攞到1538票的社民連梁國雄。參選的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成績不俗，八人之中只有朱凱迪落敗，勝出的包括民主黨全部五人，即是許智峰、鄺俊宇、林卓廷、尹兆堅和陶謹申。其中鄺俊宇說，他所屬的北朗選區原本投票率大落後，但是經過呼籲奇蹟地追回落差。 全香港各區都有不同的朋友趕到嚟元朗，立即成為我哋嘅助選團。的而且確，呢個係好神奇嘅，喺幾個鐘頭，短短幾個鐘頭內咧，將原本約莫係大家見得到佢非常之低嘅投票率咧，提升到最後大家見得到係即係近乎我估計應該都有六七成嘅投票率，係真係做到香港人齊上齊落。 街工梁耀忠在葵芳选区亦都成功连任，而街工四位候选人都当选，工党七人亦都全部胜出，新民主同盟亦都有19人当选。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元朗西铁站721发生白衣人袭击乘客事件，卷入风波的何君尧和黄威信竞逐连任失败，在参选期间曾经遇袭的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和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都分别获胜。在警队退休的警察队援助级协会前主席陈祖光转战区选落败，因为不满警方做法而离开警队的邱文山就击败争取连任的对手。冯卓桓报道。 元朗721事件，一批白衣人在西铁站袭击乘客，被拍摄到曾经同多名着白衫人士握手的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在屯门乐趣选区竞逐连任区议员，以大概1200票之差输给民主党的卢俊宇。卢俊宇表示心情复杂，胜选亦不忘被捕、受伤甚至丧生的抗争者，未来要在议会内外想办法守护年轻人，又认为结果反映选民不认同何君尧的言行，甚至否定中联办的做法。 对于何君尧本身的政治取向、人品行为一个清晰的否定，我们不忘721的白衣人事件，真相仍然未水落石出，很多区的建制派大佬相继落败，清清晰晰给到香港社会、中联办、国际社会知道，香港人绝对是否定中联办这么多年来的所作所为，特别是这几个月何君尧竟然可以被打造到一个民族英雄，中联办是想灌输完全没有良知、完全没有公义、完全没有良心的管治来我们香港，但是中联办是不成功。 上届元朗区议会副主席黄威信被质疑在721当日疑似协助白衣人进入西铁站，事后他说有劝退白衣人停止冲击。他在元朗的元龙选区亦连任失败，输给前学联常委张秀贤近900票。 在反修例运动中多次举办游行集会的民阵，召集人岑之杰代表社民连在沙田沥源出战，以800几票击败竞逐连任的公民力量黄宇翰。岑之杰呼吁警方马上解封理大，又希望特首林郑月娥回应五大诉求。 这个运动的大气候令到这一次的投票变成一个全民的公投，今次是香港人的胜利而不是我的胜利。当你说民阵去搞游行，我们的游行人数你们不相信，当你们说民意调查，你们觉得他们所有的大学机构都是不中立，区选就是民主派和建制派的对垒，由政府他们的人员去点票，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落实五大诉求。 同岑子杰一样，曾经在参选期间遇袭被咬甩左耳的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成功在东区太古城西选区连任，击败对手经民联的丁王。警察队员助级协会前主席陈祖光在警队退休后尝试从政，在包括纪律部队宿舍的观塘相信出选，但是只得900几票，比成功连任的创建力量扶碧珍少3000几票，比另一名对手民协的梁汉琪亦少大概2000票。陈祖光认为落败同警队不能扯上关系。 咁我相信只不过系我自己个人嘅工作做得唔好，就同警队或者同社会氛围就的确唔系扯得上关系。 因为不满警方做法，喺七月辞职唔做警察嘅邱文山就喺湾仔嘅铜锣湾选区击败自2008年开始担任该区议员嘅伍婉婷。香港电台记者冯卓桓报道。 天气方面，影响华南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比较凉，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雨。本周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早上清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67%。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建南、三美建南同香港建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沙堤建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建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一两阵微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建南同三美建南吹东北风6至7级，稍后达8级，可有大浪，后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后转7至8级，可有中至大浪，后转大至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冇风，能见度2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6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汤盈盈。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Wake up.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六点十四分嘅时间啦，咁啊，扭开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星期一嘅早上啦，咁啊，亦都有白卷路喺度陪住你哋。今日2019年嘅11月25日星期一，朝早嘅时间啦，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68%嘅，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嘅，咁啊又系嚟紧一个星期咧，又有好多唔同嘅挑战去到俾到大家啦吓，咁啊今日咧就11月25日正式开始一个星期嘅工作，各位听众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不单止我们可以透过选举去到就投票，然后就做一个选择，其实我们的职业都是一样的。当我们去到想、我们应该从事哪一个行业，可能刚刚有些大学毕业的读完书的，他们都希望找到属于自己所喜爱的职业。有时候人呢，除了就是要很理性去分析自己的能力之外，原来有时候情感上都很重要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有很多人他们会认为相信自己的直觉，特别在工作上面尤其相信自己的直觉。因为某一种人，当他们不断去到投身在自己某一个行业的时候，他们发觉永远都不能够得心应手。但是当他们找到自己所喜爱的，他们就能够如鱼得水。人呢，某程度上原来都需要去到直觉，令到自己呢是得到成功的方向。所以与其说我们选择工作，不如说工作选择一个适合的人，在一个特定的岗位那里，令到他可以发挥所长，做得更加出色。 陪我到海角到天涯，就算一切重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 叶倩文加上林子祥，选择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豆浆唔知道你中唔中意饮咧？我自己咧都好中意饮嘅，豆浆又唔系话好贵啦，系咪？饮落去咧，营养又高，咁啊，而且咧仲能够饱肚添。豆浆有一种咧好黄豆特有嘅醇香，咁啊虽然咧就朴实，不过咧真系非常之好，营养价值亦都好高。传说啊，就话到豆浆咧就起源于西汉，系西汉淮南王刘安啊，咁啊喺侍奉患病嘅母亲嘅时间咧，无意之间咧就发明噶。到底豆浆有啲乜嘢好处呢？豆浆一直都有一种叫做植物奶嘅美誉嘅，嘅营养来源啊，咁啊喺大豆啦。大豆入面嘅蛋白质含量非常之高噶，而且咧就系优质蛋白添。除咗蛋白质之外啊，大豆入面嘅钙啦、铁啦，亦都含有好丰富嘅营养噶噃。大豆嘅脂肪咧就系不饱和脂肪酸同埋维生素 E 嘅优质来源添。由于豆浆的热量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脂肪含量也少，没有胆固醇，还含有就是低聚糖，对于就是肥胖的人群、高血脂、高血压的患者而言是一种不错的饮品来的。不过注意尿酸，发表在一个叫做瓜学科毒理学的一个期刊上面，就亦都指出吧，豆浆所含的大豆异黄酮可以抑制人体的脂肪成长，从而可以帮助得到减重和减我们的腰围。减腰围很重要，如果不是个个都车胎，是不是？有些研究更加发现，如果小时候开始就喝豆浆，会降低就大了的时间就患某一种的、叫做癌症的几率的。成年人喝豆浆亦都可以进一步就令到身体强化。豆浆的血糖指数很低的，糖尿病的患者都可以就放心饮用。当然饮豆浆就不是叫你加糖，因为有些豆浆饮来就很甜的，原因就是因为加了糖。没落糖的话，糖尿病的患者都可以安心饮了。黄豆制品能够就降低血糖的水平，帮助糖尿病患者调节自己身体的血糖，增强糖耐力。豆浆是不是好过牛奶呢？只要仔细阅读不同营养师提供的有关譬如动物和植物奶的营养价值，我们都会发现两者根本就是能源不自的东西。植物奶的优点是在于就含有高膳食纤维、胆固醇和饱和脂肪酸，含量也都较低，但是牛奶的蛋白质、钙质、维他命 A 和 B 都比植物奶高的，对于就骨质保健也都有一个有效的功用。所以呢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来的，虽然我们成日都被植物奶牛奶都有个奶字去到影响。 好啦，有建议咧就话到话，成人每一日饮用 1.5 至到两杯嘅牛奶去到补充钙质。牛奶的蛋白质不单止就含量比植物奶高，组成也都就较为完整的，较植物性的蛋白容易被人体吸收，所以纯粹以补钙和蛋白质来讲，动物奶应该是一个正常的首选的。好了，但是我们都要留意住饮用豆浆有什么注意呢？市面上的豆浆分为原味豆浆、调味豆浆和豆浆饮品。原味豆浆就只有水和大豆，成分比较上单纯，营养就最充足的。而调味了的豆浆可能加入了糖、盐、植物油等等去调味。豆浆饮品就可能甚至乎加入了果汁或者其他的成分。相比之下，当然就是自然纯味的原味豆浆就最好了。有營養師就建議一日就飲200毫升的原味豆漿，如果想改善便秘，可以早晚分別飲100毫升的原味豆漿，飲的時候就助熱翻少少，温暖咁樣比較飲，我哋就更加能夠容易吸收豆漿入面的成分啦。所以咧，揾到一啲好嘅食物，用一啲好嘅方法去到食用佢嘅話，咁啊身體自然就會好啦。而且豆浆有阵时仲可能是家人为你精挑细选的黄豆，然后帮你好好地整一杯温暖的豆浆俾你朝头早饮一饮。咁豆浆好啦，朝头早冇饮汽水嘅，知唔知啊？豆浆嘅背后可能都蕴藏住一个又一个动人嘅亲情故事。 着了甜筒，一起探讨壮阔的马路，谁见中陪着我长大，比我更知道夕阳无限美不美好。我怎么歌颂你，容纳我永没猜忌，绝世好知己，也管爸爸几多岁，同样猜出我心里，曾在那里挫折过，陪着我唏嘘，我很开心遇着烦恼想淌泪，你总会送给我半杯汽水，也管爸爸几多岁，从未捉起过宝女，仍是我的倾诉初给我玩具，拿着你长大，比我更知道夕阳无限美不美好。我怎么歌颂你，容纳我永没猜忌，谈论天和地一口气，转身淡然我绝世好知己，同样猜出我心里，曾在哪里挫折过，陪着我唏嘘，我很开心遇着烦恼想淌泪，你总会送给我半杯汽水，哪管爸爸几多岁，从未捉起过宝女，仍是我的倾诉伴侣，如像醉初给我玩具，不管流泪，不管 首作品啊，六点半钟之前听到嘅郑伊健《爸爸的汽水》。室内温度23度，相对湿度69%。咁啊，呢个时间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高仲礼报道新闻。区议会选举经过通宵点票之后，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在投票人数高达294万，投票率创出71.2%的历史新高底下，民主派大胜，452席当中取得过半数席位，亦都在最少11区的议席数目过半，其中民主派在大埔区更加囊括全部议席。建制派多名双料同三料议员落马，包括民建联张国军、周浩鼎、郑永信、刘国芬，工联会麦美娟、陆仲雄同何启明亦都议席不保，实政元卓田北辰同另一名建制派议员何君尧竞逐连任失败。多名反修例风波期间活跃的民主派前学生领袖同首次参选的民主派素人都成功突围胜出。民主党邝俊宇在元朗北朗击败民建联谭伟林，林卓廷在北区石湖墟连任成功，葵青石任的尹兆坚亦表示自己胜出，许智峰在中环选区胜出，社民连的民阵召集人岑之杰在沙田沥源击败公民力量黄宇汉，前学联常委张秀贤在元朗元龙击败现任元朗区议会副主席黄威顺，南区可宜西香港众志公布民主派支持的林浩波击败新民党陈家沛，朱凯迪团队公布元朗鸿福陈树辉当选，荃湾海滨学联前副秘书长岑傲辉击败竞逐连任的周炳恬，公民党表示李俊熙在美孚北成功当选，公民党黄文轩在沙田第一城击败现任区议员黄家荣。港铁表示，除了机场快线之外，今日港铁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的服务将会在晚上11点结束。红磡站恢复列车服务，但 A 和 D 出入口通往尖东香港理工大学和海底隧道口来回方向巴士站仍然关闭，要使用 B 和 C 出入口进出车站，大学站仍然关闭，列车亦不停这个站，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亦会暂时关闭。英国首相约翰逊公布执政保守党的竞选政纲，承诺在12月25日之前向国会提交和欧盟达成的新版脱欧协议并进行表决。约翰逊表示希望让英国继续前进，释放整个国家的潜力，完成脱欧之后，早前被压抑的投资将会涌入英国，政府亦可以专注英国民众的优先事务。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最新的民调显示，执政保守党的支持率是41%，工党是29%，反对脱欧的自由民主党是15%。另外，有机构分析，保守党有机会在大选取得大约349席，较选前多57席，可望在下议院取得决定性多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较凉，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雨。本周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早上清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雇佣黑工属严重罪行，一经定罪可被判即时入狱。根据法例，雇主必须采取一切可行的步骤，确保求职者是合法被雇佣。除了检查身份证之外，雇主亦应该查问求职者，合理地推断他是否可以合法受雇，否则雇主是不能免责的。如有疑问，应致电入境处， 2824-1551。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6:35啦，继续咧，攞开心机嘅时间，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咁啊，当然星期一早上继续咧都会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一齐咧就起身，一齐咧就翻工同埋翻学啦吓。今日咧连埋幼稚园咧都系需要翻学嘅，咁啊，希望大家生活可以快啲咧就重回正轨啦。室外温度23度，相对湿度70%嘅。咁啊，天气方面都话到晚上有一两阵雨，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北风。不过咧要留意住啦，嗱，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咧系会较凉，风势亦都颇大，有一两阵雨。我哋成日都话啦，哎呀，如果呢啲咁样嘅月份咧落完雨之后，可能都会咧就系嚟紧更加凉啊。咁啲问题就话到本周后期温度气温啊将会进一步下降，早上咧就系清凉嘅。咁大家留意住啦，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10度70%噶。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人是需要工作的，是不是？特别是很多时候大学毕业生读完书之后都希望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的。有很多人认为一张的沙纸大学毕业证书对于一份工作来讲绝对是必要的。不过外国有科技公司的 CEO， 他的名字叫 Tim Cook，近日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就表示，他们公司有 50% 的员工原来是没有大学学历的，因为他们认为工作能力比学历更加重要。这么奇怪，好了，看看报道先。被问到是不是一定要完成大学课程的人才可以获得这一间世界巨头的公司去聘用呢？ Tim Cook 自己就否认，都说到不一定要有大学的学历，关键是在于能力。他认为即使就没有完成大学的课程，仍然有很多的工作机会，有这个概念才是对的。被问到在社会大学毕业能否担任就是他们公司的 CEO， 他说到之前的 CEO Steve Jobs 亦 都是一样， Steve Jobs 他自己都是一样非常之厉害的，虽然就没有一个大学的学位，但是能够令到他们的公司在全世界作为一个领导的公司之一啊。有很多人更加说到，哎呀，原来现在很多的 CEO 都是读完书或者是未读完书就已经开设公司了。那当然这些并不是全部，读书仍然相当重要的。Tim Cook 就表示，年轻人在求职的时间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事情，怎样才会充满着热情，同样不断要思索有什么工作是值得花费时间的呢？年轻人亦都应该谂下我服务嘅对象，我用啲乜嘢嘅方式去到影响其他人。因为佢认为所有人嘅工作一定要有目的，背后嘅勤力唔系为咗钱嘅，唔系单纯为咗钱嘅。佢自己话到喜欢上班系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嚟噶。喜欢上班同埋中意做自己嘅工作系两回事嚟嘅。一份和自己价值观相似的工作比巨额收入更加重要。他也劝勉现在新派的新生学子千万不要纯粹只是为了钱去到工作，钱永远都找不完的，只是钱找工你永远都不会满足，永远都不会开心，对于工作的热情迟早都会被磨灭的。 他认为啊，他哋公司嘅产品咧，用户啊富有一个权嘅，令到他哋可以做出咧就好多不一样唔起眼嘅事情。但系呢啲唔起眼嘅事情，亦都可以作为一啲巨大改变嘅契机。咁啊，千福自由自己都话到啦，哇，自己好幸运、啊，揾到一份咧既可以服务他人，亦都符合啊佢自己价值观嘅工作。他话到啊，生命对他影响至深的人啊，正值咧就系呢间公司嘅科技巨头嘅以前嘅一位教主乔布斯。他话到对方嘅 DNA 永远咧都喺佢哋公司嘅核心入边咧运作，精神亦都系长存，会由一代去到一代，佢哋公司嘅接班人都会秉承住呢一种嘅精神嘅。但你自己啊，会喺选择工作嘅时间抱住啲乜嘢态度呢？如果你是一位老板，当你去聘用一位员工的时间，会不会可以好像这一间的科技巨头公司一样，只是着眼于就是一位年轻人他的工作能力，并不是只是纯粹单纯找下他有没有一张大学学历的沙子呢？人找工，工也都一样会找人。 It's alright, we're together. 一首嘅作品嚟自 Rubber Band 佢哋嘅伙伴。公司同埋员工最紧要大家都系抱有一个相同嘅目标，同样嘅热情，工作自然会做得好。室外温度23度，相对湿度69%。揾嚟一首嘅作品啊，嚟自 Rubber Band 嘅伙伴。今日朝头早亦都咧揾嚟有职场 KOL Mimi Chan 上嚟教下我哋煮嘢食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便当嘅，哇哇只眼好耀眼啊， 系咩？ 系啊，哇啲笑声好凌厉啊， 系咩？ 又系咪咪 Chan 上嚟嘅时候啦，咪咪 Chan 你好啊， 冇理由噶，我今日明明戴晒帽啊，戴晒太阳眼镜啊，咁样嘅、 啊，你坐喺盏灯后边啊， 系咩？我自己啲光，我知嘅，我知嘅，我知嘅，本身嗰个发光系令人的确，唔好意思啊，各位朋友，各位听众系啊，系残眼咗少少， 个人啊残眼啊， 系啦， 但系今日个便当喺边度先？系咪可以好似味王咁样一打开个饭盒嘅时候又发光嘅先？ 今日个便当咧，可以列入整蛊系列， 整蛊系列 系 整蛊专家， 整蛊专家煮出嚟嘅嘢嚟嘅， 咁样 系啊，即系打开咗个饭盒之后咧。明明系呢样嘢嚟嘅，但系食落去又觉得，咦，又唔系呢样嘢嚟嘅。 风筒酥跑嗰啲道理嚟嘅， 系啦系啦，嗰啲嘢嚟嘅。 等我等，等我望一望个饭粒先。 系，你觉得系乜啦？睇落去。 我试下揭开个盖望一望先。 系， 咦，有烟出嘅喎。 系， 有烟出噶吓。 系， 闻到啦，闻到啲味。 系， 有饭。 系， 入边有饭。 系，你睇到系饭系咪？ 唔系，咦，唔系蒸饭嚟嘅呢啲。 系， 有啲颜色嘅。系。炒饭嚟嘅， 炒饭系咪？嗱，呢个蛊惑在就系乜嘢咧？你望到佢似炒饭咧， 系啊， 睇落去似炒饭，话听食落都似炒饭，但系其实佢唔系炒饭， 唔系啊嘛。咁嘅样都唔系炒饭。 其实咧，我即系而家， 我知啦，你整蛊系列，我知啦。 你讲讲讲， 你本身嗰个餸咧系真系炒饭嚟，你整蛊系因为你而家讲大话。 系呢个就系个蛊惑之处啦， 冇错啦， 系并唔系。 啊，又唔系啊？ 系啦，其实咧呢一个炒饭咧，在好多人嚟讲咧，都已经会知道。即系可能喺大家啲听众听紧已经知已经估到系乜噶啦，但系的确仲有一啲人咧，例如我妈咪咧，呢啲系未接触过呢个炒饭嘅， 可能我都未接触过， 系啦，所以我又觉得值得拎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嘅，系啦， 咁神奇 这个蛊惑的饭，其实呢个饭劲似炒饭嘅饭，佢并非系 rice 嚟嘅。 吓， 系菜嚟噶？ 唔系啊嘛？ 呢个炒饭， 呢啲饭笃落， 呢啲粒粒呢啲， 仲唔系饭？ 其实系椰菜花切碎咗， 哦， 然后就变成饭粒啦。 哎呀， 惊唔惊？ 我又俾你整蛊咗一次添， 惊唔惊？ 哎呀，喺你智者面前， 系冇办法系咪？ 我只系一个傻仔， 唯有学下嘢啦，系咪？ 嗱，系啦，点样整呢一个？ 因为而家真系好兴啲健康啲嘅食品系列， 嗯， 所以嚟紧我都决定系啦 ，heavy 过一轮啦，我哋都嚟紧，我哋进入咧啲健康啲嘅系列，系啦， 冬天先嚟食得健康，我哋 系啊，咩天都要食得健康嘅，系啦 ， 唔系因为我自己都好难过噶，我都中意食啲咧heavy 啊，油淋淋啊，肉淋淋啊咁样，咁我有时咧，其实我都会喺餐与餐中间啊，即系一个礼拜可能有两日食得轻型啲嘅，但系硬系。唔知点解上出嚟都冇推介嗰啲啊，所以我决定 你自己收收埋埋啲健康 menu 啦。 我将嗰两日嘅菜式咧都拎晒出嚟啦，决定系啦。 咁呢个咧就系 椰菜花炒饭， 椰菜花炒饭， 其实就将啲椰菜花、白椰菜啊嗰啲， 嗯， 知唔知椰菜系乜啦？ 我知， 系啦，嗰啲椰菜，切将佢面嗰啲一粒粒嗰啲咧切碎咗佢，其实就变成一个饭咁嘅样啦。 哦， 其实你就一路， 但点解可以煮到咁样咁似饭嘅咧？ 因为佢本身就系似饭啊，其实唔系我发明嘅，系人哋发明嘅。咁我见过人哋煮过，你自己煮下，啊咦，坚系似饭咁样。咁其实就系变咗饭咯。你一样噶啦，你平时炒饭想落咩？落鸡蛋，落啲肠啊， 肉片 啊，系啦，或者菜粒啊咁样，咁啊鸡肉粒啊咁样，猪肉。 肉粒啊咁样，一样嗰啲料，只不过个饭唔系饭，系个椰菜花。 哦， 系啦， 饱唔饱啊？但系呢个 梗系饱啦， 饱啊！ 你呢度其实等于成个椰菜噶啦，你平时食唔到成个椰菜啊？系啊，其实佢就等于成个椰菜，咁你食落去咧就爽口啲，系啦，香口啲，系啦，咁就佢都有嗰种饱嘅感觉嘅，所以而家好兴都系咁解咯。因为好多人真系唔知点解唔食饭嘅，虽然我就唔推介嘅，系啦，但系咧，如果你唔想食饭，但系咧又有炒饭嘅感觉咧，椰菜花炒饭系一个几好嘅建议。 椰菜花炒饭，我再炒埋其他菜又得唔得？ 再加菜 系啊， 得啊，你咪加嗰啲粟米粒啊，菇菇粒啊，红萝卜粒啊，系 啊，有啲人中意，我唔中意食嘅青豆啊， 菜心咁得唔得？ 菜心嗰个头啊，咁样摆落去炒都得噶。 哦， 总之你都唔好当嗰个椰菜系菜啦，你当佢系饭啦。所以你照加其他嘢落去就得噶啦。 所以譬如系发挥有想象力啦，肉片啦，头先嗰个啦，肠啦。跟住又或者系你有个饭啦，有个饭底啦，然后你晏昼嘅时候咧，可以去买少少叉烧啦， 系啊， 咁啊变咗叉烧饭啦， 又得。 跟住又或者你买啲可能系豉油鸡啦，跟住同啲同事一齐 share 咁样，又大家又有饭又有鸡食， 系啊。 喂，越嚟越多变化可以。 同埋呢个炒饭咧，比起炒饭货，其实有啲人咧可能系会容易拿捏啲嘅。点解咧？因为饭。我哋炒嘅时候， 因为炒唔熟都食得。 你又可以咁讲嘅，同埋因为炒饭咧，嗱，炒饭我都教过大家，一定要将佢整到一粒粒先啦。我甚至系会打只蛋落去包住咗啲蛋汁，咁就黄金啲啦。咁但系好多人炒饭都硬系觉得会黐镬啊，又或者炒嚟炒去都一嚿嚿啊。呢一个椰菜花嘅碎啊，佢个粒啊，个粒状包你唔会黐。 咁犀利？ 佢系菜嚟噶嘛，点会黐呢？ 但系使乜落油噶？ 要落少少油，但系你炒嘅时候，佢反而系需要收干水啊，所以你并唔会因为菜嚟噶嘛，系啦，所以佢就唔会有嗰种炒饭你难炒嗰种感觉啦。所以可能for一啲好想炒饭，但系觉得炒饭难嘅人咧，反搵到条出路啊！ 我点样可以令到呢一个椰菜花炒饭咧？都有一种镬气嘅感觉咧， 唔使噶啦，你炒就有镬气噶啦，因为菜炒菜就有镬气噶啦，系啊，落少少我最中意嘅酒咯，系、 花雕酒 落少少咯，咁啊好掂噶啦， 都可以喎，呢、這个唔错， 系啊，你都系落蒜蓉啊、姜蓉去爆嘅，我哋有时炒饭都会姜蓉炒饭啦、啊，系啊，因为呢个菜嚟噶嘛，咁、你想佢，你当炒菜咁炒啊，如果你都会用姜葱爆镬，你会用姜爆个镬先啦、啊。呢、這个都可以， 野 味系啊， 系都系喎，呢、這个真系唔错，椰菜花炒饭 可以试下，大家未试过嘅可以试下。 我突然之间谂到一样嘢，嗱、我已经有个椰菜花炒饭喺度啦，我谂到咧，因为福冈啊嘛，我话福冈大市啊，咁可以咧整一个明太子， 系 明太子挤喺呢一个嘅叫做椰菜花炒饭上边咧一齐食， 系 可能是一种新嘅口感。 你每一次都系喺我嘅菜式上面，将佢首先。带到去日本，系啊，然后再变成一个菜式， 系啊， 得啊，得啊，得啊，我哋可以合作出本食谱啦， 咋咋谂啦， 系啊，系啊，嗱，我就系1.0系列，系啦，跟住随即就有一个小白版2.0系列出现。 我惊我嗰个唔系2.0啊，叫-2.0咋， 都系一个系列啦， 都系一个系列啦。好，大家可以试下呢个椰菜花炒饭啊，吓望去咧。点样督啊？点样望啊？ 都系炒饭样， 都系炒饭样。 系， 但系原来竟然间系菜， 古惑的饭， 食落去仲要系好健康嘅， 冇错， 系咪？又跑肚， 冇错。 好，唔该晒美美，拜拜。 想一想，拣一拣，实在是和谁亲，你会说是命运。 你与我其实熟得很，但他总比较亲，好知己好姊妹哪里会谈情感，不牵手不亲嘴，但是亦能陪我下半生。 Fiona 薛凯琪《男孩像你》，今日大家都可以煮得一手好菜啊！呢、這个时间先听听龙虎榜嘅推介作品啊！转头晨光第一线咧，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继续喺早上啊陪住大家去到朝头早嘅十点钟，我哋转头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朝早写嘅嘢都一样咁好 feel 啊！就讲过夜晚是他最多灵感的时候，但今次的旋律偏偏就是朝早写的，当时心里面没有特别的主题，只是希望写一首可以 sing along 传唱度高的作品。作曲是 Edgar， 填词林若玲，编曲是来自西班牙的 Jose Manuel Musum， 监制是舒文。上榜只有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 ，Edgar Two at a Tim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依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如果屋企嘅小朋友做咗港鞋，家长可以点啊？ 我谂而家屋企有个小朋友系港鞋嘅话咧，爸爸妈妈你要留意下你自己的心态。小朋友唔系话冇咗你唔得，唔系样样都帮佢做，同埋更加重要一样嘢，你讲得出做嘅嘢就要执行噶啦。 密切留意星期一嘅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由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喂，老公，扣翻好条安全带啦！ 转个弯就到，唔使咁麻烦啦。 哎呀， 唉，叫咗你啦，就算几短程都有机会发生意外噶。 知道啦。 根据法例，私家车、的士及公共小巴司机同埋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5000元同监禁3个月。如果你搭巴士，座位又有安全带，你都应该佩戴。 你好啊，我是你哋嘅邻居 Harry 哥哥。各位大邻居、小邻居，想唔想嚟我嘅变幻园一齐玩呢？芝麻姨我近近视，啊，仲有博士爱美丽姐姐同埋我啊，都等紧你哋一齐嚟唱歌跳舞玩游戏。仲有讲故仔、变魔术、做手工、做实验等等等等等啊！全新一辑嘅 Harry 哥哥好邻居，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7:15，港台电视31。 早晨啊，朝早7:06嘅时间啦，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晨光第一线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啦，有白卷路喺度啦，同埋又话 O 喺度。 早晨，小白啊，等我饮啖咖啡先。 喂， 嗯， 冇嘢啊嘛你？ 今日特别开心，美好嘅一日开始啊吓，真系好开心啊，感觉系半年以来最开心嘅一日啊，希望香港人一齐都有美好嘅一日啦，咁啊。琴日选举，小白你有冇？唔系你有冇粉选？你有冇投票啊？ 我冇粉选啊，有份投啫。 系咩？你今日心情好似好失落，唔通你支持嘅候选人输咗？ 唔系， 我听到你把声系暗藏一点唏嘘，做咩事啊？ 我唏嘘系因为攰啫。 哦，攰啊，真系 因为攰。 系啊，攰咧，休息完咧就可以重新再出发啦。咁但系睇到个情势同埋个感觉咧，希望你都有动力咧重新振作。咁啊选举就过去了啦。琴日咧就叫做喺排队去投票嘅时候咧，都真系睇到好多唔同嘅众生。 啲人龙好犀利喎， 系啦，咁啊排队嘅时候咧，后边有啲哥哥姐姐喺度话：，哇咁长龙啊，唔投啦咁样。我就同佢讲话：，投票系好紧要噶，要尽公民责任噶。咁啊再后啲咧，有另一个姐姐咧就再讲话。喂，金长龙啊，真系唔投啦！咁我就见佢啊，攞住杯珍珠奶茶，咁我就同佢讲啦，我话其实你等杯珍珠奶茶都要等半个钟啦，投票都系差唔多啫，系咪先？投票几年先有一次哦，即系唔系年年有啦，但你珍珠奶茶都尚且啊，每个月都饮几杯， 直头好似奥运咁嚟啊嘛，投票。 跟住嗰个姐姐咧，谂一谂，系咁样，跟住佢又留翻喺度投票。几咁叫做好嘅一个画面啊，跟住前面呢有个婆婆呢就驚自己唔记得个候选人呢，係咁碎碎念啦，係咁噏住一个数目字咁样啦。跟住我又同个阿婆讲话，婆婆其实你可以记住佢个名字，如果你再记住唔到佢个名嘅话呢，你都唔使好似跑马咁样，今日冇马跑嘅，係啦，咁呢啲都系小弟啦，琴日浓缩咗少少自己生活嘅一啲体验啦，而得出嚟嘅一啲感受啊，想开咪嘅时候分享。琴日 深夜有场英超啊，石飞联对曼联啊吓，咁啊 你有睇啊？ 系啊， 前台可以分享一下喎，今朝 spot 到你嗰阵时， 唔止分享，我仲会 swap 住咁样过翻去睇选举直击咁样，咁啊有啲报章啊喺网络版写住选举风云啦咁样，哇选举风云好似一套戏咁样，好似系嘛，窃听风云啊，廉政风云咁样，咁琴日真系啊选举咧。好睇過睇戲， 不過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尋日朝頭早咧，即係當啱啱開始投票嘅時候咧、其實已經feel 到係各區咧係開始出現人龍，即係尋日朝頭早開始選嘅時候啦、有啲人就話到，我有啲朋友都話到喺朝頭早去嘅時候咧，啱啱去佢就唔使排隊，因為佢真係一開門佢就入去嘅，可能佢個選區又未必啲人咁早開門等啦。好啦，咁跟住佢入去嘅時候，佢話佢自己投完票。佢都冇幾分鐘出到嚟，佢已經見到成過百人喺度排隊，即係有呢啲嘅情況出現。即係我嗰度比較想，因為我嗰度比較偏遠。咁、但係好多市區地方的而且確出現一個咁樣嘅情況，咁都見到即係大家係，我覺得最重要的反映一樣嘢就係、原來大家係關心自己嘅社會。呢個情感，我覺得係最難得咯。係 啊，咁啊，數字冇得呃人嘅，票都冇得呃人嘅，投一票就投一票，投一號就一號，二號就二號。除非你亂咁填咧，張票先會投咗白票嘅咁樣， 有廢票有白票咁嗰啲啦。 咁啊，今日開心啊！諗緊除咗飲咖啡，仲可以飲乜嘢？啊，轉個頭同大家分享下。 我最開心係咩咧？除咗佢唔 係你係開心噶嘛？係咪啊？ 唔諗個選舉結果，我就係諗咧係一個過程入邊咧，香港人係可以喺咁嘅情況底下表達自己一樣嘢，同埋香港人咁投入自己嘅生活、自己住嘅地方咧， 係 呢一個嘅感覺，我覺得都係大家值得開心嘅。 咁啊，好有歸屬感啊！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唔知做咩突然之间依起棚箍紧嘅咬对住我 Sammy， 我惊你又话我唔精神有咩，我即刻瞪大只眼，我今日好开心都系， 你都系好开心 系啦。咁啊，先同大家讲咗港铁方面嘅消息先啦。红磡站啊，重开 港 铁 呢个真系开心，红磡站重开呢、這个 站重开啊。咁所以咧，不过咧，大学站就仍然关闭嘅。咁另外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咧，都仍然暂时关闭嘅。咁啊。照舊啦，除咗機場快線之外，港鐵各條線路啦，輕鐵、港鐵巴士服務咧就喺夜晚11点結束。輕鐵方面啦，751P 線咧就會由706線替代，761P、751、614線咧都需要改道行駛嘅。咁啊，其他輕鐵路線咧就維持不變。九龍區嘅封路咧少咗好多噶啦，現時咧紅隧來回方向仍然封閉啦，七鹹道南、暢運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同埋柯士甸道介乎各士道同埋七鹹道南咧呢一段就封闭嘅，短咗好多啦。咁啊，隧道方面咧，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啊，龙尾排到电话机楼；东隧咧，而家龙尾就去到丽港城啦。 咁啊，交通嘅情况就真係越嚟越有改善啦。咁啊，感觉都好似好有盼望咁啊，系咪啊 ，Sammy 今日？ 系啊，真係几好㗎。 你琴日有投票啊？系咪啊？ 有啊有啊。但係我就发现真係朝早实在太多人啦。咁跟住我就要做嘢啦。咁我就晏昼先投咯。不过我认同阿欧讲咧，那个众生相啊。同埋其实我觉得最特别想提醒大家咧，系因为系我今年。发觉嘅，我今年有帮朋友一齐助选，咁、但系佢唔系我住嗰区嚟嘅，咁啊边区我唔讲啦，咁不过咧就系、我发现，因为我一开始嘅时候咧，佢又问我，即系问啲朋友嘅意见，佢就会话，佢当时落区嘅时候，佢会问啲市民啦，佢会话你其实对于社区有咩想象咁样，咁咧但系咧其实好多市民咧就可能。即系我哋傾完歸納出嚟，就係話好多市民只係會當屋，即系屋企咧住嗰個區咧，只係我翻工，翻工出發咁啊，放工翻到屋企瞓覺嘅地方。即系佢冇諗過咧，其實喺佢嗰個社區入邊咧，可以佢係有話語權嘅。即系甚至係我真係好傻豬啦，我都覺得啦，就係、我今年先知道原來係可以揾翻自己嗰個區議員咧去，即系幫。帮佢手咯，唔一定系，因为我以前咧以为系 只是他们自己人做晒、就 是。不是业主立案法团这样。 你打电话、你去那区那个议员就可以帮手。 不是我意思是即是助选、甚至是助选、即是因为我是帮朋友才知道原来是他都很多即是街坊街里是自发。即是我以前不知道。 即是你个朋友就说你下年呢不用来帮我助选的啦。你跨区你跨区呢都周居劳顿你帮回你自己的区都得。 是啊我 真 的有 这样。即是意思是这样。 是啊但是即是助选真的没想过是可以帮自己啊真的不知道。 好啊 没有这个概念。 咁啊大家又叫做又个公民意识又再提升一啲啦。 是啊真的啊同埋要尊重对方佢哋投咩囉。因为我都系即系同朋友倾偈先知道好多时候有屋企呢咁是会可能因为哦你点解会揀 外国都系咁呢唔紧要㗎系咪先。 咁所以我就觉得唔紧要啦反正哎 冇闹交咪得 囉。父母投咩。自己有一票咪得咯， 你投票嗰个位都系好私人嘅， 系 咪 先？尊重噶， 投票阿妈都入唔入嚟噶， 系好私人噶嘛。 系啊，即系要必须尊重對方。 自由意志啊，好啦，今日早上唔该晒 Sammy， 多谢你， 唔该晒。好啦，咁啊天气方面，你问阿 Barbie 先。早 喂，即刻 cut 一 cut 先啊，Barbie 点啊？冇事嘛你？ 系咪天气太干所以 cut 啊？ 我系，咦？你听到我 cut 啊？头先 听到、 啊， 听众都听到，听众都听到噶。 哎呀， 系啊！ 今日个天咧真系相当之靓嘅，因为咧就系浅蓝色嘅天空咧，同埋咧有好靓好靓嘅云啊。咁而且咧仲有少少咧，可能因为较早前都比较大风啊，半夜咧，咁所以咧就其实有啲云彩咧吹到一片片咧散落咁样咧喺个天空上面咧，所以咧其实咧今朝早抬头望蓝天咧系非常之靓嘅。咁、加上咧晨光仲要喺呢一个嘅云嘅缝中间透出嚟，咁所以咧真系好有一种咧新开始啦，同埋新希望嘅感觉嘅。咁、希望真系啦，成个香港嘅人咧抬头望住同一片天空嘅时候咧，都可以得到呢一个正能量啦。 都系嘅。咁啊出边你有冇见到大家系咪着衫着多咗啊？啲风系咪大咗？ 嗱，我都以为系，我都以为系。咁但系咧，嗱，因为我住嗰度咧，通常咧都会比起九龙区系会低少少温度嘅。通常咧，如果你睇即系天气嘅时候咧，预测都话新界地区会低一两度嘛。咁我自己咧，以為咧，即係啲街坊街里啊，或者學生咧，今日咧翻學啊，都會著多咗衫。就竟然見到咧，大家咧好多人都仲係著緊夏季校服咧，仲唔使著外套喎、因為咧，我今朝早呢度咧，其實咧真係雖然佢個温度咧係你覺得有少少清涼嘅、但係咧又冇乜大嘅風啦，即係佢有少少微風。咁但係咧吹過嚟，你只係覺得個人好爽咯，你就唔覺得凍嘅。咁、所以咧，可能大家咧就真係冇乜話特別去加衣啊咁樣。咁不過咧，我見到咧雖然咧大家唔係著住件褸，但係咧香港人都好醒目嘅，咁都有拎住件褸啦，或者咧好明顯見到女士咧係拎住啲新嘅秋裝啊。咁所以咧，你見到有啲女士咧係直情咧好開心、好自豪、自信咁樣咧，就拎住自己一件外套啦，咁就喺個街度行。我 自己都 係著短袖啊。 你自己都應該有拎住件外套。好啦，系嘛？ 我咧就冇，因为我着长袖衫啦，已经。 哦，就着长袖衫。好啦，翻嚟睇下你着咩颜色嘅衫啦吓。唔该晒 ，Barbie。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最高嘅气温啊，大概系26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噶，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天气较凉，风势亦都颇大，有一两阵雨噶。咁啊，本周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早上啊清凉噶。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咁啊，头先话到啦，咁啊，本周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我望翻呢个九天嘅天文台气温嘅预测咧，见到12月啊，预告吓，12月2号同12月3号。哇！12月3号气温会跌到落13度添。 哇！真系要好好注重保暖啊！啊如果个叫做消息是准确的话、 到时看看天气会不会真的跌到13度啦。现在先听听今天早上的晨光大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晨光大学啦，有我朱海婷啊，呢个嘅小助教喺呢度吓。当然咧，要同我倾偈嘅咧就系我嘅嘉宾何安达。早晨 ，Andy 啊。 早晨 ，Heidi， 各位早晨。 我哋今日咧就讲下呢个畅销嘅书喺美国方面啊吓。咁啊，竟然近期我哋话上榜嘅咧，留意一下啦，就系 Donald Trump Jr.'s 呢一本书，究竟系咩书，同埋系咩事啦？ 嗱，呢個係特朗普個大仔啦，就叫做小特朗普啦，就41歲噶啦，佢而家就出咗佢自己嘅第一本書，本書名叫 Trigger，就冇錯啊 ，Heidi， 佢而家我哋講緊嘅時候咧，其實佢喺 美國嘅《紐約時報》嘅暢銷榜啦，即係啲非小説類裏邊咧，而家係排緊榜首位置嘅， 都幾難上呢個位置，仲要係一個第一次出書嘅人喎， 係啊，其實係啊，即係應該本書就非常之賣得噶啦。咁、但係喺個榜上高咧，就今次有少少特別嘅，即係喺個書名尾嗰度咧，個啊報紙咧就加咗個好細嘅符號。 誒咩嚟嘅咧？ 佢哋叫做 dagger， 即係好似話匕首咁一個好似十字架仔咁樣啦。咁、就個意思咧，即是話咧，啊呢本書咧係有一啲大量嘅訂購。咁、就即係變咗唔係話啊正常嘅書咧喺書局啊外面好多人逐本逐本賣咁樣。 即係唔係啲散客逐本逐本咁計落去，而係一個好多大手嘅 order 應該話。 咁佢哋行裏邊咧就叫呢個叫做deadly 嘅 dagger。即係有啲編輯無端端唔會加呢本星嘅，即係加呢個匕首喺度咧，即係話喂，即係有少少做馬咁嘅意思啦。 做數。 咁後屘啲記者咧就走去追查一下啦，點解會有呢個符號喺度？就發現咧，就其中淨係一個買家咧，一買賣咗7万本。 哇！嗱，你話係機構定係佢爸爸咧？ 咁就唔係佢。不是他爸爸自己出手，咁就有一间俄国的企业啦，就叫做即系专卖系啲做啲金属生意嘅，系做铜嘅。佢一卖就卖咗7万本。咁呢间公司咧就俾人揾到，原来佢同阿普京咧就好熟嘅。咁究竟系咪有啲政治考虑咧，就唔好知道啦。 嗱，咁我哋就研究一下究竟阿 Junior 呢本书系写咩先，即系会唔会同佢写嘅内容啊，或者嗰个嘅取向系有关先吓？ 小特朗普咧就自己讲话，我呢本书好正噶。佢个讲法咧就系我系一个好有商业才华嘅人，咁啊人哋欣赏我个脑袋，我写出嚟嗰啲啲内容系丰富，所以系受欢迎。咁一买卖7万本都唔出奇啊，咁样。因为间公司咧就应该就系我嚟系分派俾佢嗰啲雇员， 即可能系雇员进修榜嘅必读嘅书本咁样。 不过记者又再揾咧，其实呢间公司咧系即系成间公司得1200个人嘅啫。咁但系一买7万本咧，即系个解释咧，似乎有即系有少少唔系好合理咁啦。但系无论如何 街坊都未必派到啊。 系啊，无论如何呢首书呢本书咧，其实主要就系都系讲佢自己嗰啲。家族嘅威水史啦，就同埋咧系攻击咧系左派民主党嘅，佢咁样讲啦，就系即系基本上系散播仇恨啦，同埋系想令到成个美国咧都系即系活喺假新闻里边啦，就类似咁样嘅政治嘅观点啦。咁本书个内容其实就系即系你唔使睇都。大約平時聽佢爹哋講嘢都知道係講咩噶啦。咁不過即係呢個除咗話佢比較上係咪真係咁暢銷之外咧，而家其實小特朗普本人啦、都周圍四出咧喺啲電台電視台嗰度接受訪問啦，就推銷呢本書。咁我上去 Amazon 嗰度睇過咧，就個標價就17.98美金一本嘅。咁其中一個咧就比較上多賣到嘅咧就係經過。共和党咧自己本身特朗普就是共和党的总统啦，当然系，咁佢咧就是透过呢个共和党的叫做国家委员会咧，就咁嘅渠道咧，就话如果你哋系捐钱多50美金咧，就一本签咗名嘅书俾你啦，咁 仲签埋名添啊！ 咁啲人就开始讲话，你应唔应该用党嘅渠道去买呢本书咧？又特朗普自己喺推文嗰度啦，又话对个仔咧。一寫就上暢銷榜榜首啦，好驕傲啊咁樣，咁就俾人話喂你作為總統咧，唔應該幫個仔即係推銷埋一份喎。 不過你頭先講到咧，即係小特朗普呢本書啊，好多嘅內容嗰個取向咧，都同睇佢爸爸平時講嘢一樣，會唔會根本上就即係唔好話刻意地講啦，都係其實為佢爸爸發聲啫。咁所以佢梗係要推啦嚇，有冇呢個嘅嫌疑啊，或者個好明顯嘅行徑喺度？ 嚇，咁就大家都覺得咦，小特朗普平時都唔係咁似即係。揸筆嘅人嚟嘅、即係個腦袋唔係似走呢條路嘅噃。咁喺一個訪問裏面咧，就佢自己咧就自己講嘅，即係話我用咗3个寫手就幫我寫好呢本書啦。 哦，佢都有講嘅。 係啊，佢自己講咧，但係佢 佢可能唔為意啦，即係講實，佢嗰出發點咧就話，因為而家其實大家知道，佢爹哋嗰個主要政敵咧就係拜登啦。咁就拜登佢小特朗普嘅講法咧就係，如果拜登個仔啊出嚟要寫一本咁嘅書咧，佢起碼都要用七個寫手先寫到啦，我三個就搞掂啦咁樣。咁所以大家都覺得話佢講嘢咧，好似有少少唔知係咪用應該用低低地嚟形容啦。咁仲有佢就亦都自己主動講咧，就話喺佢已經開始咧就辦緊啲手續咧改名啊。 但 大家知道佢而家個名字就同爹哋一樣啦，後面加多 Junior 啦，所以你叫小特朗普。咁佢咧就話佢準備咧就將自己個名咧改到做 Emilio。个姓咧就改做 Thunder 即系行雷嗰个 Emilio Thunder 系 Emilio 咧就系、是、其实系西班牙名嚟嘅。佢个意思咧即系话喂，你哋成日话我哋父子即系讲啲说话咧，好似系有啲种族主义咁样。嗱、我而家连个名都改埋啦，改咗名之后咧就即系冇人可以再笑我哋系即系睇低其他啲种族啦，因为改咗名之后咧特朗普啊，即系佢爹哋个仔咧，都已经系西班牙裔啦，咁样。 咁啊，种族仲有好多个嘅，你点改得晒咁多咧？吓又。 唔系，主持人提咗，唔系你改咗名，唔系等于你嗰个。 你个 identity， 你嘅身份系改变 噶嘛？改唔到噶，咁样。咁佢就喺啲访问里面咧，就不断咁样即系可以话出丑啦。就仲有一次咧，就系佢。 佢有冇解释埋点解个 surname 嗰个嘅姓系 Thunder 先？呢、个都几好笑。 系比较长，即系比较上系容易记到啊，同埋有气势啊。 呢个系我哋话应该系似艺名多啲啦，系咪啊？ 我都觉得系。咁或者讲多个佢喺访问里面咧，就语出惊人嘅几一次啦。佢就想講咧，就係即係佢細個嘅時候咧，長大嘅時候，爸爸其實冇乜點理佢嘅，咁、所以咧，即係你好難話俾佢聽咧，係爹哋而家係幫緊佢手，幫佢鋪排佢嗰、那個事業啊，啲書賣好啲啊咁樣。咁、佢就講到咧，但係雖然即係佢爹哋好忙，細個唔得人理佢，但係每一次佢生日咧，佢都會打電話同佢講十分鐘嘢嘅。 哦，係係十分鐘。 咁佢話一次咧。就個爹哋打電話同佢講十分鐘咧，仲大家就傾得好親切噶，爹哋佢好好嘅。咁佢爹哋咧就會同佢講一啲咧，即係佢哋話 man to man talk 啦，即係男人同男人講嘢咁啊。咁啊，當然佢嗰時好細個嘅啫。咁啊，特朗普爹哋嗰、那個就會問小特朗普啦：，喂，你而家即係翻學好冇啊？即係班裏邊咧啲女同學咧。是不是他们的胸脯呢都越来越大啦。 他这样讲啊，即是他即是阿仔真的这样讲出来啊。 是啊，在个 ABC 的访问里面的。所以呢就是说出来之后那个效果呢，就是虽然他好像是很多很多媒體訪問咁樣，咁但係每一次咧，其實出嚟嗰個都係反效果嚟嘅。 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話咧，有陣時啊，你宣傳如果係能夠做得好嘅，就係正面嘅宣傳；如果唔係變咗反面嘅，就真係唔知點睇啦嚇。今日多謝曬你 ，Andy。 好，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學。心着白想起你，当街上没行人想起你，又隔着岸前面也不顾身处在两地，不用记，思忆都猖獗无忌，鬼魅的你引我到旧时远飞，跟他恋爱太乏味，想起你遭遇乱流时想起你，就算落力遗忘你的发肤气味，也只会越忘越细腻。来年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应否将爱护埋成感情，继续再回味，或是不应温暖地，你发自。 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相拍相爱但同床，居然带着泪回味，用尽苦心有哪地，与你掌声说别离，含笑跨过旧情记一刻，发觉我站在原地，前尘未散落以前。 呢首歌曲嚟自麦浚龙，加上黎明，忘记和记。室外温度23度啊，先听咧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投票率创新高的区议会选举，民主派破纪录大胜，取得452个议席当中的超过一半，在多区的区议会取得压倒性优势，其中在大埔民主派一举取得全部19席。截至清晨，初步结果显示，民主派在18区区议会中至少12区取得过半数议席。民主派有条件取得特首选举的选委会之中，港九和新界区议会全部117席。建制派在选举大败，多名兼任立法会议员的双料议员议席不保，包括民建联张国军、周浩鼎、郑永信、刘国芬、工联会的麦美娟、陆仲雄、何启明、实政圆桌的田北辰和另一名建制派的何君尧。多名身兼现届区议会正副主席的建制派区议员，包括元朗区议会副主席黄威顺、油尖旺区议会主席叶傲东、西贡区议会主席吴士福和大埔区议会主席黄碧娇，亦都未能够保住议席。港大社会科学学院讲师邱子勤认为，选举结果反映选民在今次区议会选举中用选票表达对政府以及建制派在处理修例风波上的不满。对于有市民质疑有其他票站的票箱运送到点票站，选管会主席冯华主动澄清，观龙选区有绿色票箱运到坚摩票站，是因为有特别投票站的安排，将行动不便人士的选票运回原本的选区点票。他解释，特别投票站和在囚人士的专用投票站，选票会经选票分流站再运送到各个选区的大点票站，强调有票箱或者皮夹运送选票是制度的正常运作。港铁表示，除了机场快线之外，今日港铁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的服务将会在晚上11点结束。红磡站恢复列车服务，但 A 和 D 出入口，即是通往尖东香港理工大学和海底隧道口来回方向的巴士站仍然封闭，请使用 B 和 C 出入口进出车站。大学站仍然关闭，列车亦都不停该站，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亦都会暂时关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较凉，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雨。本周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早上清凉。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有关港铁方面嘅消息啦。红磡站咧就已经重开，咁不过大学站咧仍然关闭，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咧仍然系关闭嘅。咁另外啦，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咧，港铁其余嘅线路，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将会喺夜晚11点结束。轻铁方面啦，751P 线啦由706线替代 ，761P 啦、751、614线需要改道行驶。咁九龙区封路方面，控隧来回方向七咸道南同埋畅运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仍然封闭，柯士甸道介乎各士道同埋七咸道南咧，亦都系封闭嘅。咁有关免费渡轮服务方面啦，路线咧系包括红磡南渡轮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近住金紫荆广场，另外一条线路咧就系九龙城码头各公众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近住金紫荆广场，服务时间咧系由而家至到夜晚7点。隧道方面，现时东隧来回方向都是有车龙的，去九龙方向东行车龙就排到去北角警署，反方向东隧去九龙方向已经东隧去港岛方向已经非常挤塞了，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东隧去港岛方向是非常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而家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咧，近住安秀道一段慢车；太子道东去旺角九龙城梅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彩虹道；观塘道去翻东隧咧都系挤塞啊！而家龙尾牛头角港铁站。在新界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車，大埔公路去九龍方向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去到沙田污水處理廠。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政府推出的自愿医保计划，为医疗保险产品订立标准的保障范围。 获计划认可的产品，除了保证续保到100岁，更不设终身保障限额，还可以申请扣税。 市民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参与计划，在市场上安心选择。 自愿医保计划有规范，安心拣。上 chis.gov.hk 了解一下啦。 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带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7:37啦，继续翻到嚟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欧、 哦，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哇，琴日瞓得少，不过好精神、啊，唔、知点解咧，吓系咪呢个回光返照啊？定还是 你讲啲咁嘅嘢神足流浪？ 有啲朋友仔可能咧，依家就谂住啊，飞一飞啦，咁啊开心啊吓，咁啊开心就飞，好似咧就有个等号噶嘛，同香港人咁样。咁啊，今日国际新视野咧，先讲一个咧，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流嘅消息俾大家听下先。 哦，系啊，唔知2020几年先开翻嗰个啊？ 系啦，咁啊，大家熟悉嘅 Terminal 2啦，咁样，咁啊，香港有三号嘅机场，123啊吓，咁啊，香港嘅机管局咧就早几日啊就宣布咧，香港国际机场咧一号客运大楼嘅扩建部分咧，将会喺咧啊11月29号咧就启用啦，而二号嘅客运大楼咧就会将进行扩建，即系。二 意味住咧二号咧就装修啦，咁啊，要去到几时啊先会重开咧？2024年， 哇，2024啊， 系啊， 仲有四年。五年 啊！如果头其实 而家都年尾啦， 年尾四年啦，当四年啦，四年都耐喎。其实系嘛？ 以香港咧一个起嘢改建嘢咁快嘅地方，我觉得四年系长喎。 系啊，都真系长。 佢会唔会系咁样啊？ 可能精心设计咧，入边啲嘢。 可能睇完新加坡嗰个。 系啊，要追翻，同埋大家都知道嗰啲Star Trek 啊，嗰啲唔同嗰啲叫做机场评分网站，依家香港又后咗少少系嘛？ 系啊。 咁冇办法嘅，咁推陈出新。 同埋佢会唔会就系谂住嗱？而家话俾你听，2024好啦，转头2023就已经起好。跟住就话 俾大家有一种喜悦嘅感觉，系嘛？ 快喎、 啊！哦，好似啲上市公司出业绩，原先咧就将个盈利预期咧就降低少少先、 啊。因为之前咧太多工程咧delay 啊。 哦，可能都系啊，咁啊令到大家喂又话2024起得到嘅，咁啊依家2025先起到喎，咁样就费事有呢啲非议嘅声音。咁啊讲下啦，原先咧喺二号客运大楼嘅一啲航空公司咧，其实相对多少少就系一啲廉航。咁呢就会呢转到去一号客运大楼嘅但后啲嘅地方。包括有几间就大家好喜欢，譬如飞新加坡有个星星嗰、那个航空公司啦，又会转咗 Terminal One 啦，咁一个香港人好熟悉嘅好快捷嗰个航空啦，咁、又会去咗 Terminal One 啦，咁喺大家呢叫做搭飞机嘅时候呢，咁通常都会，如果你係搭的士啦，咁你都会睇一个水牌噶嘛，类似有个水牌就系话，个的士司机有阵时都好温馨嘅，就会同你讲啦，话点啊，咩航空公司啊咁样，佢会懒系帮你睇一睇噶嘛，去到临入机场个门口嘅时候咧，个车速会放慢少少噶嘛， 我坐嗰啲的士大佬咧，有啲已经好叻噶啦，佢真系会一上 背熟晒系嘛， 佢真系背晒， 系 佢问你系边间航空公司，佢已经即刻可以去到嗰个闸口啊，嗰、那个位停俾你啊， 系啊，咁啊。最紧要就到达目的地啦，咁迟啲 Terminal 2即係二号客运大楼呢暂时关闭呀，咁有啲廉航呢就会转咗去一号客运大楼嘅，咁要搭嘅朋友就自己就醒目啦、就唔好盲中中咁样喂二号喎、落咗、因为二号行返去一号都几系下嘅咁样， 唔系咁而家佢直头闩咗嘛？ 系啊，应该入唔到去噶，因为佢装修啊嘛。 咁可能佢直头咧喺希望啦，佢路面嗰度咧都已经即系做翻啲改道嘅措施，即系等啲人唔好去到呢一个嘅二号客运啦。唔系你又得个行字系咪先？ 系啊， 有咩位咧？ 同埋有阵时你搭飞机咧，依家已经要搞好多嘢噶啦，喺门口又要 check 呢个 e ticket 啦。咁如果你仲因为咧去错 terminal 咧而耽误时间嘅话咧。咁可能你会又上机又会延迟啲啦，咁样所以大家都留意翻呢一个资讯啦。 飞机又唔等人噶吓。 喂，嗱，讲开呢个机场嘅资讯，头先讲咧就系香港嘅国际机场啦。咁啊话喂去飞一转去边度玩呢？有啲朋友都会拣咧。喂，嚟紧小白你头先都话喂气温会骤降咁样。 12月2号。 系香港有啲朋友唔冻得噶嘛，要喺啲温暖嘅地方先可以生存到啊。泰国啊啱你啦。喂，泰国嘅机场咧个捷运沿线咧。2023年就启用咯，佢劲在地方系乜嘢咧？喺 曼谷嗰、那个， 系喺曼谷咧，终于有铁路咧可以搭到落去芭提雅啦。 哦， 系搭地铁或者搭铁路去咗芭提雅，呢个几好啊！我旧时细个咧，记得要喺曼谷过芭提雅咧，一系就搭嗰啲咧。叫做呃钱嘅的士啦、 啊、 即明明呢旅游书每一本都同你讲呢係500蚊港纸就可以由曼谷去到芭提雅㗎啦，佢点都要收你800蚊嘅、 啊、 即点都係呃多你300蚊呀咁样，同埋你知泰国所有嘢都讲价㗎啦咁样，或者又兜路呀、又话行下条胎爆咗呀，佢都好惨呀，跟住要你俾多少少钱补偿佢心灵嘅痛苦呀，我听过太多呢啲啦，咁如果唔係呢你就好似当地人咁样呢搭巴士落去芭提雅喺曼谷， 辛苦啊，辛苦！既然大家去玩嘅时候就唔好咁辛苦啦。 我有试过啊，喺细个第二次去旅行， 点解你要咁辛苦啊？ 觉得体验下咯，咁、当然嗰个体验就唔系一个好嘅体验啦，因为上到车咧，你知道泰国咧，嗰啲路面咧喺曼谷咧去芭提雅咧，讲紧十几年前啦，哇，啲路蹬到啊， 吓、啊，好似、啊啊啊、 好彩嗰阵时僆仔啲腰骨劲啲咋，依家真系。 依家呢個年紀咧，去熬嗰啲巴士咧， 燉到你散啊， 係啊，斷兩條頸骨都未去到芭提雅享受陽光與海灘啊。不過呢一個叫做捷運咧， 去到芭提雅揾按摩師啊，你可以 係啊，真係去到芭提雅做乜都得啦。你有冇去過芭提雅小白？ 芭提雅好似冇、 啊，都 布吉嗰啲有咯。 哦，布吉就直情搭飛機可以去得到啦。係、 啊、 咁、 啊， 但係好流行就係曼谷芭提雅、曼谷帕塔亞咁樣兩嚿嘢咁樣一齊黐住玩啦。咁呢個沿線咧就會喺2023年咧就啟用啦。 咁佢有少少似咧，即係台灣嗰個機場，台北個機場咧， 桃園線啊嘛，係咪？ 當初有一個捷運可以直接出入去嘅時候，你又出翻出嚟咧。 係、 哇！嗰陣時大家就覺得，哦，唔使再逼嗰啲車咧出翻呢、這個。即係台北市中心嗰度， 係嗰、那個台北嗰個桃園新線咧，都講咗十年先起得到 啊！咁耐嘅咩講咗？ 係啊，都講咗，因為換屆啊嘛，佢哋政府換總統咧、有另一個總統又諗住 hold 住先，唔再搞，係咁嗰個就再搞啦。咁但係講翻泰國呢一件事先啦嚇。咁、喂，曼谷去芭提雅，你估幾耐啊？ 曼谷芭提雅一個鐘。 45分钟， 哎呀快喎、 啊！喂，真系好正啊！呢、這、一个，如果你系嗰啲泰国粉丝咧， 同埋泰国唔使塞车，实在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噶， 同埋唔使俾司机汤啊嘛！嗱，你又唔使塞车，又唔使坐嘟嘟，又唔使乜都唔使啦。总之你搭铁路就搞得掂，而且45分钟就快捷、稳妥、安全同方便，咁都系几正嘅一件事啦。咁啊，路线咧就由呢、這个。盖曼国际机场咧就开始啊，经过咧苏邦站啦，咁啊苏凡纳布国际机场站啦，春姆里站啦，跟住就会到达咧芭提雅站嘅终点咧，就系芭提雅嘅一个国际机场啊，全长咧220公里啊，哇！计划咧2023年啊投入服务啊，咁啊，所以都听到呢啲有阵时都觉得啊，其实即系当。有啲國家即係比香港稍為落後啦，真嘅，你泰國點都係對比香港啊，稍為落後少少啦。咁但係人哋，依家啲鐵路都啊，好似好完善咁樣啦。 係啊，有鐵路係好事嚟嘅、你起碼即係一樣嘢就係唔使俾人敲詐。係 啊， 咪鐵路公司唔會敲詐你。 係啊，即係好欣賞日本就係嗰個鐵路真係四通八達啦，又準時啦，又可靠啦，呢啲全部都係日本人咧好引以為傲嘅，所以鐵路都係好屬於一個國家嚟講係重要嘅 基建嚟 嘅，係 啊，有鐵路去到嘅地方咧，咁啊嗰個地方的而且確咧 又會蓬勃一啲， 係會冇錯啦，即係蓬勃一啲嘅，咁你見到啦，即係香港就好例子啦。系咪？通常啲港铁都黐住啲商场。 系啊，咁都明白啦。咁希望即系铁路都有一日可以修补得好啦。讲紧嘅系香港。喂，讲翻泰国咧，芭提雅咧，真系令到小弟有好多唔同嘅经历。 会唔会谂住即刻即系 mark 住个时间就去咧？ 哦，有少少谂过，但系芭提雅咧，去嘅时候蹬断两条髌骨啦，话当年。其实咧，去到芭提雅咧，啲体验都系麻麻地啊。除咗个阳光与海滩系正之外，有两 泰国唔系最出名已经阳光与海滩，咁你去到阳光与海滩咪回票价、 我要讲两个小故事俾你听，都几搞笑嘅。第一个咧就系、是、喂，咁你细个咧谂住喂有架快艇咧拉住你咧上去嗰、那个唔系上去嗰个天嗰度啊，吹风嗰啲叫咩？唔系帐幕啊，嗰啲叫降落伞咁样，但系佢就靠下边嘅快艇嘅速度咧，就扯到你嗰、那个， 即系好似我哋放风筝跑步 系啦，放风筝板啦，但系就用快艇咁样。咁细个嘅时候咧，就试玩一次啦。咁我以为自己有得一个人飞上去啦，原来唔系噶，佢 有 个泰国人喺场喺后边系一个男人嚟，长期咁样身贴身咁样贴住你咁样飞咯。嗰、那個體驗冇差，嗰、那個體驗冇差，因為你 feel 到佢流汗滴落你嗰度咧， 冇牌啊嘛，哦，佢為咗你好啊， 咁呢、個已經係一個幾差嘅體驗啦。 即係正如我跳傘一樣， 係啊， 咁都有個阿叔喺度噶， 係啊， 係咪？喂，你問我嘅話。我希望個阿叔喺度啦，你叫我一個人無啦跳落去，我真係傘都唔識開嘅。 好啦，呢個係一個幾搞笑嘅體驗。如果你覺得咧。即系除咗男女授受不亲啊，男都授受不亲嘅话咧，咁你就唔好玩嗰啲。 咁即系如果 飞天降伞嗰啲啊， 飞天降伞系个女教练你个第二个套路、啊。 唔系，我直情唔想有教练啦。其实好怪，你女教练咁，如果系一个大妈咁样，系咪啊？ 即四十几、五十岁，唔六啊，唔好讲年纪啦，直情 年纪系 年纪比较成熟啲嘅长者， 唔系自己心仪嘅 type 啦， 系啦，咁你都即刻冇晒嗰啲幻想啦。好啦，呢、這个第一个奇遇，第二个奇遇啦。好啦，你话喂上天唔好玩咁下海啦。咁芭提雅咧就好兴咧，带住一个咧类似太空人嗰啲。叫粒嗰啲嘢， 沖繩都有嘅， 系粒落海咁俾你叫浮潛下啦，睇下啲海水咁樣啦，睇下啲海洋生物咁樣啦，咁俾塊麵包你餵啦，通常都係咁。好啦，咁上天個活動唔好玩啊，落水好唔好玩啊？咩落水咧？落水啦，叫浮潛嘅時候，突然間咧個氧氣咧就冇咗，我玩唔夠兩分鐘喎、啊。跟住咧嗰個泰國人咧話 ：OK。Can you see the fish？ 佢话系真系睇到，但两分钟，两分钟收咗我又系几百蚊咁样咯，完全系汤客。佢跟住咧，我有个朋友咧同我一齐， 两分钟太短，佢应该有个 guarantee 咁样，即系话你可以 冇啊，冇 guarantee 啦，佢就系话 guarantee 呢一樽嘅氧气咯。但系我个樽嘅氧气好明显打唔满噶，佢偷工减料，但系我朋友咧仲不断喺个水底嗰度可以喂鱼咯。佢喂咗成十分钟都仲喂紧。 当然你系咪因为嗰个 guarantee 啊？唔系话打满个氧气。 系啊，我唔知点。 Can you see a fish 啊？ 唔系啊， 你答佢 yes 啊嘛，咁你咪走得咯？你明唔明？你答佢 no 啊嘛？ 我唔知点样可以投诉佢啊？当年又觉得，唉，投诉佢又会点咧？咁样跟住就求其咁样咯，所以都几古怪呢啲经历， 咁可能而家改变咗好多，你可以再去， 再去 再玩翻同一样嘅嘢，睇下系咪两分钟，睇下又咪 Can you see a fish？ 系好，真系可以试下咁啊！讲呢啲旅游嘅嘢咧，总系开心嘅，咁希望大家星期一嘅早上啦，啊，开开心心。 It's a long, lonely road that I walk.On my own, never thought I'd end up in this place. Ooh, I went fast, I went slow, then I gave up all hope. Cause I know either way it's the same. Ooh, and I'm not trying to find somebody, cause no one else but you will do. Ooh, yeah, the real thing is gold. How I wish I could hold you. I wish you.Cause I'm clear on the road I must take. Ooh. And I'm not trying to find somebody, cause no one else but you will do. Ooh. I'm getting closer, stumbling over everything I need to say to you. I wasted all of these days and nights trying to chase all these empty heights, but I had to go to my worst, so I knowI had to go to my world, so I know that I just need it. 系 James Blunt。室外温度23度，相对湿度73%。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太弱流强啊，本为咧世界上一个定律嚟嘅，定律嚟嘅。咁啊，如果你有实力咧，就依然可以咧绝杀对手啊，继续赢落去。讲紧就系利物浦咧，30场不败咯，犀利啊吓。咁啊，即系赢咗啦，即系作客赢咗水晶宫啊。睇翻咧，利物浦近6场嘅联赛咧，取得5胜1和。原来咧上场咧击败完曼城嘅过程咧系最轻松嘅，对李斯特城咧保时咧博得12码先赢得到啦，对。曼联咧完场之前咧射入波先攀平得到啦，对热刺就反击啊，对阿斯顿维拉咧系保时嘅时候先反胜啦，去到今场咧对水晶宫啊，沙拿咧因伤倦勤啦，领队高普咧就用咗咧亚历士张伯伦代替啊，球队咧上半场咧表现麻麻地嘅，原半场前啊都系叫做喺呢个汤坚斯咧就接应而传啊就顶入啦，但系球证咧睇完 VAR 老之后咧就觉得咧汤坚斯啊顶入之前咧门前咧已经有队友咧推人犯规，所以入球系无效啊吓，咁但系咧去到临尾嘅时候咧依然系劲嘅绝杀啊，咁啊劲啊呢个沙迪奥文尼啊连续咧5场英超入波啦，喺系呢个红军历史入边咧第3人啊，咁啊睇翻一啲历史啦，其实咧除咗利物浦咧，车路士同埋阿仙奴都威水过嘅，咁啊呢啲叫不败雄狮啊吓，咁啊阿仙奴劲啊，2003-04嗰个赛季咧就总共咧连赢咗49场，啊车路士咧2004-05年嗰赛季又系赢咗好多场嘅咁样，咁或者不败啦，咁即系你打和都系唔输嘛，讲紧就系一个不败嘅纪录啊，咁理论上咧，如果睇到依家你利物浦咁嘅气势咧，再加上咧，即系前置嘅一啲列强咧，基本上系冇乜得争下。即系讲紧，譬如 先兆嚟嘅，佢赢到咁样， 系啊，睇嚟 输咧都系嗰句啦。 即系高普真系劲啊！今年咧，锐意咧将所有嘅力度咧都摆英超啦。咁如果攞埋英超冠军，咁高普就功成身退噶啦。咁当然佢可以继续搞，咁我都好欣赏呢位领队，就好似小白咁样你讲咧，你都好欣赏高普啦，系咪先？ 高普系我最中意嘅领队。 系啊，咁即系你谂下，欧联冠军又攞过啦。咁如果今年咧，即系成日俾人即系揶揄佢啦，话喂利物浦攞唔到嘅，系咪先？成日都系二拉命咁样攞唔到英超冠军嘅。如果今年咧就真系集中火力咧攞到英超冠军嘅话， 你知唔系净系话利物浦二唔二拉命嘅问题，直头咧讲紧高普本身个人咧，大家喺前几年嘅时候咧都系比较上落墨多咧，就系话佢真系二拉命。譬如以前喺德甲嘅时候，多蒙特啦。成日都係攞第二嘅，即係俾拜仁黑住啦。雖然有幾年咧佢真係好嘅，但係始終俾人感覺咧都係排第二多。好啦，歐聯又係排第二多嘅，係咪？多蒙特嗰陣時嘅戰績好好啊， 係啊， 都係排第二。 係啊，咁啊，依家就叫做咧哇！即係你贏，我陪你君臨天下。 係啊，一洗頹風啊，高 普你輸。我陪你东山再起咁样啊！依家话咧，喺英超嘅积分榜入边最大嘅挑战者咧，系佢哋系李斯特城咁啊。华迪咧今年踢得好好啊，呢个华迪真系唔讲得 上年就沉得滞喎，李斯特城 系啊，但系今年咧真系喺呢个罗渣士领队啊接手咗之后咧，就踢得确系唔差吓咁啊。理论上即系唯一暂时睇到积分榜啦。真係有機會挑戰下利物浦就係李斯特城。 我諗咧，即係領隊咧喺李斯特城嘅時候咧，咁佢自己同喺即係更衣室入面都有一句説話一定會講噶啦，就係、其實你哋本身都係英超冠軍嚟。 係啊，一定會一定會咁樣講啊。係咁有實力嘅人咧，當然係時間咧越嚟越持久咧，就越反映得到嘅。咁啊，利物浦應該今年係可以提早奪冠啦。講開冠軍咧，轉個角度講下羽毛球啊。琴日喺南韓啊，光州嘅羽毛球大師賽咧，咁啊，薩科咧就有多項冠軍都產生咗咯。咁啊，香港嘅鄧謝佩啦，即係鄧俊文啦，同埋謝影雪啊，喺混雙嘅決賽咧，直落2局咧擊敗咗世界排名第8嘅馬來西亞嘅組合咧，吳信發同埋咧。赖杰敏啊，咁啊，继9月啦，台湾公开赛之后咧，捧就今季第二个冠军啊，吓咁啊，理论上咧都系为到啊，即系下年嘅东京奥运咧打下一个强心针啦，咁啊，希望羽毛球咧混双咧都可以攞下奖，咁就为之系好啦。咁其实咧，即系关于呢啲赛事咧，大家都好喜欢，近排都聚焦喺香港队，无论系羽毛球啦，以至系榄球啦，以至系其他项目嘅。 啲表現咧，都希望咧香港嘅球員咧可以啊，即係 pick up 翻一個好嘅成績。跟住下年呢啊真係冲击呢个东京奥运呢咁样真係因为睇到东京奥运都好多新嘅消息密锣紧固啦又话有佢哋嘅吉祥物啊场馆又话起好啦又话好多唔同嘅机械人喺当中 帮手啊。山手线呢有一个新嘅车站。 哦系叫咩站啊 新 会唔会就叫奥运站好似 唔系叫奥运站。 叫奥运站。 即系新一层奥运站。 咁样系 不过呢讲开奥运嘅时候呢咁香港七人代表队一连两日喺韩国仁川出战东京奥运亚洲区资格赛嘅时间啦。实力咧，其实七人榄球赛香港一直咧都系算系几好噶吓，咁啊一分未输嘅情况底下进入个决赛， 但系晴天霹雳啦！ 喺加时嘅时间咧，即时死亡阶段咧就输咗俾啊，即系资格赛东道主啊韩国啊，咁啊有阵时咧即系叫做去啲关键嘅时刻咧，咁啊人哋发挥得好啲咁啊。无话可说啦，系咪先？不过咧就仍然未系完全输晒嘅，咁啊仲有机会咧系可以翻身嘅。特别讲紧咧就系出年嗰个嘅东京奥运啊个资格咧，系咪先？ 系 咁啊，未必一定系绝望嘅。只要之后嘅时候再打得翻好啲嘅话咧，一样有机会，一样可以喺咧奥运场上面咧见到香港人嘅踪迹噶。 系啊，咁啊仍然要相信呢个地方系有希望嘅。 组别共六个议席，亦都非常大机会决定117个行政长官、区议员、选委嘅议席，减低北京操控特首选举嘅能力。港铁表示，除咗机场快线之外，今日港铁各线、轻铁同港铁巴士嘅服务将会喺晚上11点结束。红磡站恢复列车服务，但 A 同 D 出入口，即系通往尖东、香港理工大学同海底隧道口来回方向巴士站仍然关闭。请乘客使用 B 同 C 出入口进出车站。大学站仍然关闭，列车唔停呢啲嘅车站。个别车站嘅出入口亦都会暂时关闭。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6，日元108.71，瑞士法郎0.998，澳元0.679，加元1.33，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41，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4点，升1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0.75美元，卖出1,461点。23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内陆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影响该区的东北季候风今日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较凉，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雨。本周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早上清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挤塞啦，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咁港岛入口嘅东行车龙咧，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啦，龙尾就顺利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啦，排到芙蓉山路。咁再提一提你啊，咁港铁嘅红磡站已经重开啦，大学站仍然关闭，咁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啦都会暂时关闭噶。咁喺九龙区嘅封路啦，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七贤道南、畅运道同柯士甸道交界啦，同埋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同七贤道南咧都系封闭噶。咁再提一提你有个免费渡轮服务啦，路线包括喺红磡南嘅渡轮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近住金紫荆广场，同埋九龙城码头各公众码头啦，至到湾仔公众码头近住金紫荆广场。咁服务时间咧会由而家至到晚上嘅7点。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2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嘅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在我彭仔心目中，一个最完美的早晨就是当每一朝早我回到电台要准备主持晨光第一线的时候，见到我所有的主持拍档都在那里，没人请假，没人病假，个个都精精神神，那就是最完美最 perfect 的早晨。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2019年11月25号星期一的朝早啊，来到8点08分的时间啊，欢迎你选择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啊。你好，我是彭仔程振鹏，坐在我对面有。 早晨啊，彭仔，我是芭比林威啊。 是啊，早晨啊，芭比，早晨咁多位晨光啊听众啊。咁啊，对于彭仔来讲呢，就今日呢在我嗰个嘅演绎底下呢，我自己个指标呢就是完美嘅一个早晨啊，所有嘅主持呢都是精精神神咁咧，翻到嚟呢一个嘅直播室为大家服务啦。咁啊，对于香港人嚟讲咧，今日亦都系啊，相信咧，对于好大部分嘅香港人咧，如果你系嗰七成一啊出咗嚟投票嘅选民嘅话咧，吓，当然亦都有一啲咧会系落空咗嘅，落选咗嘅，你可能投嗰一票咧未能够系胜出嘅，咁但系即使系咁都好啦，起码我哋自己香港人都系即系。演绎出乜嘢叫民主啦，系嘛？有成七成一嘅叫做我哋嘅呢啲可以有权投票嘅 选民， 选民咧都已经出咗嚟啦，用自己嗰个行动咧去反映翻咧自己希望一个乜嘢嘅社会。在我哋嘅香港出現啦，咁啊應該都叫做完美嘅一天啦嚇，咁啊亦都喺尋日咧，即係亦都大家唔想見到嘅嗰啲即係譬如有破壞啊，又或者係令到嗰個嘅區議會選舉咧係未能夠進行啊，嗰啲嘅擔心咧都一掃而空啦。咁啊，尋日過咗一個咧好平靜，亦都咧係大家好守秩序，即使好多即係叫選區入邊嘅票站咧，大家都要等一陣。嘅时间啦，好有耐性嗬，大家都好有秩序嘅，发挥咗一种咧，即系公民嘅责任啦，亦都系表现出咧我哋嗰种嘅人民嘅质素咧，即系相当之高啊吓，咁啊呢一种咁样嘅表现咧，其实。陆陆续续咧，希望喺我哋未来嘅日子咧，都系要持之以恒嘅。咁亦都反映咗咧，即系其实就叫做用。选票嚟到表达对于嗰个地区你嗰个嘅社会想塑造成一个乜嘢嘅模样咧，嗰个力量咧，其实依然都系强嘅。 系啊， 系强过咧，你出嚟咧系堵路啊，打烂晒啲嘢啊，打交啊，暴力啊，咁其实呢啲都唔系最有力量嘅。其实最有力量嘅，始终都系咧出嚟咧，系用最文明嘅方法嚟到去表达呢一点咧，先至系强咯。咁过去点解会未能够彰显呢样嘅力量啊？咁大家都系要反省嘅，系即系有阵时咧，即系有阵时即系懒得仔吓，唔愿出嚟，定系太平盛世得仔啊，所以蹲懒咗个人。啊，咁等等呢啲咧，就自己可以去多啲嘅反思啦。今次咧就一个好好嘅对比啦。咁希望大家今日呢一个星期一咧，都系完美嘅一天啦吓。咁之后嘅日子咧，我哋都系会继续努力啊。希望咧建设好呢一个香港社区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 星期一，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请嚟嘅当然有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啦。早晨啊，温卓培。 早晨啊，彭仔。 好，我哋先嚟咧温故知新啊，咁啊，了解一下啦。上个礼拜尾嘅时间咧，就包括喺中国啦，以至到欧洲方面咧，都有一啲嘅大人物啊，一啲官员嘅说话啦，都其实可能对于嚟紧嘅投资市场咧，会有一啲嘅刺激作用都未定。咁啊，想听下温卓培你嘅分析啦。 好啦，咁上个星期五嚟讲嘅话咧，最主要咧有两件大事嘅。咁第一样嘢当然就系、是、中国官媒新华社咧就引述咧国家主席习近平嘅一番说话。咁咧就最主要咧就讲到咧就话北京咧其实都希望咧同美国咧系达成咧阶段性嘅贸易协议噶。咁但系亦都唔怕咧就美国咧系作出咧嗰、那个啊即系嗰个互征关税咁样样。咁、呢一方面咧系值得留意嘅，因为咧习主席咧好少咧系公开发表咧对中美贸易嘅一啲嘅期望噶。咁佢咁講完之後咧，仲有一樣有趣嘅事件咧，就係佢講完，即係佢新華社報道完之後嚟講，我咧隔幾個鐘頭咧，就美國總統嘅特朗普咧，亦都回應啦，就話咧就相信咧同中國咧就會快將可以咧就達成協議啊等等。咁呢啲咧就俾人嘅感覺咧就話，似乎咧就有望中美可以喺快速短期內可以達成協議，就避免到咧就12月15日咧就另一輪咧就美國要徵中國嘅1250億嘅貨品嘅15% 嘅關税嘅豁免期到期的话呢就可以避免征中的关税咁样。咁所以呢就呢、这个呢係令市场呢就兴奋咗好多嘅。咁亦都係令到呢上个星期五呢我哋见到呢美股道致呢升嘅原因嚟㗎。 係。咁除咗话呢个中国方面呢有啲咁样嘅说话啦，咁令到大家对于中美贸易达成协议嘅期望高咗之外呢，就欧央行方面係咪都有一啲消息呢？ 是啊，因为上个星期五呢就欧央行行长拉加德呢又再呢喺即係公开就发表讲话嘅。咁对佢对上一次嘅讲话嚟讲嘅话呢，大家其实都好希望听佢讲关于嘅货币政策嘅方向。咁但佢就冇讲到。喺今次嚟讲嘅话呢，啲人呢再进一步呢就希望呢佢讲一啲货币政策方向，但佢都系冇讲到。咁佢讲咩呢？佢就只系呢呼吁呢就欧元区各个嘅成员国呢就加大个财政开支呢，就去刺激个经济，就唔好呢咁依赖呢就歐央行的貨幣政策。咁似乎咧就真係要等到咧12月12日咧到即係歐央行嘅即係嗰個議息會議咧，先能夠咧係逼佢咧就睇下佢會唔會到期時咧就表態關於貨幣政策嘅方向啦。咁喺今個星期嚟講過咧，個關心歐元區嘅重點嘅焦點咧就集中喺星期五嘅，因為當日嚟講過咧，歐元區將會公布10月份嘅失業率啦，同埋11月份嘅通脹數字。咁呢啲嘅數字嚟講過咧，我相信咧就會影响日后欧央行的货币政策方向的。 咁你讲到话今个星期五咧，欧央行方面有啲咩大日子啊？其实咧，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包括彭仔在内咧，呢排咧就系留意住咧礼拜五咧美国方面嘅 Black Friday 啊，买嘢啊，平啊。 是啊，我講得啱啊！嗱，今個星期四嚟講嘅話咧，就係美國感恩節假期嘅。咁啊，緊隨住感恩節假期之後嘅新星期五咧，就係、是就好似彭姐你稱之為啦，就係、是、呢個黑色星期五咧，就係、是、美國零售嘅大日子嚟嘅。咁啊，而喺呢由星期五個整個 weekend 嚟講，整個週末嚟講嘅話咧，那個銷售嘅狀況咧，就係、是、被市場咧係用作為咧就衡量咧今個聖誕假期整體嘅銷情嘅寒暑表嚟嘅。咁啊，由於美國唔少嘅大型嘅零售商咧，已經係相繼咧就調低咗今年嘅銷售嘅目標啊！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市場咧關心究竟個銷情係點樣啦。咁再加埋唔好忘記聯儲局主席嘅鮑威爾咧喺個零星期前咧就講過，就話對美國經濟前景咧就充滿信心啦，又唔需要再進一步減息啦。咁佢嘅講佢個講法咧就係點咧？佢就話咧係由於咧美國咧70%嘅經濟嘅動力咧都係來自消費嘅。咁而佢見到咧而家美國嘅消費咧又強勁啦，喺嗰個失業率偏低啊，工資增長理想啊，消費者信心強勁啊，咁所以佢認為咧就聯儲局咧就日後唔再需要進一步咧係減息噶啦。咁佢講完呢番説話就主要咧就集中係講呢個銷售個零售業啊嘛，咁就所以咧大家就要關注住咧喺今個黑色星期五嗰個週末。睇下個美國嘅零售業係咪真係好到啊？聯儲局長鮑威爾所講啦。 咁其實依家睇一個國家或者地區佢嗰個嘅零售銷售嘅市場嘅強弱咧，我諗都唔係淨係局限睇佢自己本土係咪啊？因為譬如我呢啲咧，都喺美洲以外19,000里以外嘅人咧，都可以 online 咧，其實幫襯好多美國貨嘅、哦。 是啊，咁所以咧就除咗我哋要睇嗰、那個零售銷售之外咧，咁跟住其實都會公布埋咧一啲嘅唔同嘅銷售，譬如你所彭姐你所講啦，就網上銷售啊，咁都係重要嘅。 咁大家可以咧計埋呢條數啊嚇。咁另外咧就嚟緊今個星期喺呢一個嘅南美洲一啲新興市場，會唔會都有一啲嘅消息值得我哋留意住咧？ 有啊，因为呢其实南美洲我相信好少人会留意，咁但呢唔好忘记呢当年1997年呢嗰个即係环球嗰个金融风暴呢其实都係由南美洲开始吹过嚟㗎。咁而家嚟讲过呢我哋见到南美洲呢真係几值得关注。点解呢？因为我哋见到南美洲最大经济体巴西呢佢个货币呢近期呢就一直走弱㗎对美金。咁而家咧更加係跌到落去歷史低位添噶。咁巴西嘅情況咧，其實就同隔離嘅阿根廷啊同埋智利咧就好唔同噶。巴西咧就冇出現到任何嘅政治嘅不穩定或者動盪噶。咁啊導致佢嘅貨幣下跌咧，最主要嘅原因咧，因為喺今年二月開始咧，我哋見到咧巴西央行咧就不斷減息啦。咁啊將而家嘅佢嘅官方息率咧就降到落去咧歷史低位嘅5%噶。咁你減咁多利息，咁當然就係令到巴西嘅貨幣就失支持啦。呢個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咁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咧，早前咧就巴西咧就有个油田咧就谂住咧就拍卖嘅，咁咧就以为好多个海外嘅企业咧就即系海外嘅油公司咧就会系入嚟咧就会去竞投啦，咁但系咧就最终咧就系就唔系咁样样一回事，咁最终咧就系冇乜人嚟去竞投，咁所以咧就流入嘅资金咧就大举减少，咁炒家见到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就大举咧就抛巴西嘅货币。咁你亦都係令到巴西嘅貨幣跌嘅原因。咁而家咧，我哋見到咧，巴西嘅央行嘅取態咧，就似乎咧就唔係好緊張啦，去捍衞佢哋嘅貨幣去干預。相反嚟講嘅話咧，佢哋似乎咧就想任由個巴西嘅貨幣咧就繼續去下跌啦，去幫助佢嘅經濟啦。因為個弱啲嘅貨幣就有幫助佢嘅經濟出口啊，咁樣幫助佢經濟。咁所以咧就俾大家嘅感覺咧，就巴西嘅貨幣咧可能咧仲有一定嘅壓力喺度。咁嗱，巴西貨幣跌啦，鄰國嗰個阿根廷啦、智利嘅貨幣。都咁弱啦，咁呢啲咧都會咧係影響到，因為你唔好忘記南美洲佢最主要係出口都係農產品啊，同埋即係嗰啲鐵礦石啊等等。 仲有雞翼啊，喺香港巴西 係嘢好犀利㗎，好犀利㗎，呢啲即係雞啊，好犀利㗎。咁呢個咧就會對亞洲嘅同類型好多嘅亞洲其實新興市場咧都係出口農產品啊，同埋啲即係工業用金屬為主㗎。咁呢、這個呢啲樣嘢嚟講咧係會對亞洲嘅貨幣咧亦都會帶嚟壓力㗎。咁當中尤其是要留意住澳洲紙啦，因為澳洲係出口鐵礦石為主啦，咁啊同巴西都一樣嘅，大家都係競爭對手。咁當人哋嗰個貨幣大跌嘅時候咧，咁當然咧亦都會影響埋澳元嘅匯價。咁但係當然咧睇澳洲紙咧，我覺得最重要睇嘅始終都係中美能唔能夠達成協議，因為中國最主澳洲最主要嘅出口地方就係中國，只中國經濟好，咁澳洲經濟咧就自然咧亦都會好 嘅。係又係啲一環扣一環嘅情況不過睇到巴西咧，即係仲諗緊。即系几年前嘅时候，仲搞紧呢一个嘅奥运啦，又有呢一个嘅世界杯啦，咁似乎都帮唔到当地嗰个经济啊，即系唔知系咪魔咒添啊，变咗咁大家继续啦，可以留意住呢一个咧，即系海外市场嗰个嘅状况啊，同嗰个政局咧都发展啊，好有密切嘅关系。咁多谢阿温卓培啦，同我哋分析咗咁多咧海外市场嘅状况嘅。咁今朝早再一次多谢咧，就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嘅。我哋留待星期三咧再同。你通话 ，OK，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如果你有机会做电台节目，你会想？ 我会想试下做广播剧，带大家认识唔同嘅宗教。 I would like to produce a radio show promoting diversity or any program that will help the ethnic minorities。 我可能会想做关于精神健康嘅节目。 想得出，讲得到，开麦制作你嘅电台节目。 申请 CIBS 社区参与广播，属于你嘅开麦机会。网上申请 cibs.rthk.hk。 如果俾我咧，想再有机会嘅话，我会想再数多次榜啦。不过系环球榜，今次系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 MTV Europe Music Award 嘅现场演出都可以为技惊四座啊！上年度嘅新人王 Dua Lipa 最新 single Don't Start Now。 Somebody 思咧就系希望佢嘅前度咧唔好再缠住自己啊，快啲 move on 啊！又唱得又睇得嘅 Dua Lipa Don't Start Now。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行抗毒一分钟。 根据药物滥用资料中央档案室的最新数字，在被情报的吸毒人数当中，冰毒是最常被吸食的危害精神毒品。 冰毒的学名是甲基安非他明，是一种强力兴奋剂，它的外貌是半透明模式的粒状晶体，所以俗称为冰。 由于冰毒是强力兴奋剂，很多人误以为吃了它之后会有助提神。事实上呢，冰毒不单止会令人上瘾，有些人吸食冰毒之后会几日不眠不休，但之后就严重瞌睡。 冰毒可以令人心脏衰竭，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昏迷、脑出血甚至是死亡。它还会严重损害精神健康，亦都会令人焦虑、抑郁甚至是精神错乱。 冰毒会令人产生幻觉，有部分吸食冰毒之后的人会出现各种暴力和失常行为，例如整烂屋企的家具，甚至乎拿刀出来恐吓家人等等。 很多深受冰毒影响的人不单止精神和身体健康严重受损，亦都影响到工作，破坏和屋企人的关系，甚至为了获得金钱继续吸食冰毒而犯上各种罪行，可以说是剔到上瘾，没了人生。 以上资讯由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黄天怡，波城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同行抗毒。 愉快感觉在这清晨，发出资讯进我本分，与你多往自然，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 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八点半之前咧，彭爷爷咧都想同大家就话分享一下咧，香港人吓，昨天咧即系作为一个选民咧，做咗你自己应尽嘅责任同埋呢一个本分。咁有啲乜嘢嘅见闻啊、分享等等，今朝咧就有听过咧，即系小白同阿 O 咧都有讲到佢哋自己嗰个嘅选区嘅情况啦。咁阿 Barbie 我就唔敢问你啊，因为呢啲其实都系好个人意愿嚟嘅，即系即使你系咪已登记选民啦，再加埋如果系嘅话，你寻日有冇去投票啊？诸如此类呢啲咧，就真系自发性去表达啦吓，即系无谓去逼人哋。喂，你有冇去投票啊？ 我会话你知，如果我系一个登记选民嘅话咧，我系必定一定会去投票嘅。咁我系嘅。 啊，咁昨天咧都有啊，自己去翻所属嘅选区嗰度咧做投票咧。咁都係因为一早起身嘅时候，我本来呢都会諗住向来自己有一个嘅習慣，就係夜一夜呢先至去投票嘅。即係因为个票站呢距离我住嘅地方呢好近嘅。咁即係一条马路之隔嘅啫。咁所以就諗住再夜啲去呢，就通常都会少啲人啦。咁但係呢，昨天呢因为喺早上嘅时间已经听到好多啲朋友呢，即係会比较紧张一啲嘅。一啲选民朋友比较紧张啲呢，就会担心早啲去投我先啊，点知佢晏昼会唔会搞事啊？如果晏昼搞事，又或者借头借脑咧，话cut咗嗰个嘅区议会选举，咁点算啊？咁所以嗱嗱声投咗先咁啊！我亦都觉得都有啲道理喎。咁于是咧都响应，就早上嘅时间咧就已经咧即系早啲去咧投票咁样啦吓。咁都真系未试过喺我嗰个选区嗰度咧系要打蛇饼啦。 哦，你等咗几耐先入到去啊？ 都有接近半小时啊，即系成个过程完成啦。 还好半个钟， 系咪啊？系啦，亦都有啲朋友分享翻话，哇，你咪算快咯，咁样讲。 系啊， 咁咁都系嘅。咁喺个观察上面咧，就我有见到咧，就我嗰个选区咧，由于咧就佢系 分咗三条队嘅，即係佢係按你嗰个嘅身份证号码个英文字母排列，然之后跟住呢佢就划分返几多个职员呢去帮手係嚟到去核实个资料，然之后跟住俾张选票你㗎嘛，係咪咁呢就我嗰个嘅票站呢就分咗三条队，咁基于呢当其时见到呢就可能个时间关系啦，就有时呢会係某一条队呢会係冇乜人，即係冇人，或者有一两条队呢係特别多人咁样，咁后来我就完成咗呢个过程之后咧，都好八卦啦，即系又好胆粗粗就去问一下呢一个嘅票站主任，就问一下啊，其实你会唔会考虑一下你譬如将嗰个廿六个字母一个，你会唔会将佢再劏开一半嗰本？登記名冊係嘛？即係呢個選民嘅登記冊嗰度，你再分翻細啲，因為其實現場咧真係有若干嘅職員係好似冇咩做嘅，嗰個階段 即係有人手 做。咁但係咁於是就提議下啦咁樣。咁同時亦都咧留意到一樣嘢咧，就有啲時間咧係花咗喺咧當你到你啦，輪到你要攞個身份證出嚟俾人哋核對嘅時候咧，係花咗啲時間咧就喺嗰個嘅。麻烦你除返个套先啦，又或者要搞一轮嘢。 即遮住咗个名 係咪，即所以呢就喺呢啲嘅小细节上呢就提议返嗰啲嘅票站主任係咪可以请职员或者预早先提咗，跟住差唔多到佢嘅嗰啲嘅选民呢好拎定个身份证要除咗个套啊等等嗰啲，咁大家悭返时间。差唔多成小则30秒啦，长则呢即分半钟一个人。咁其实如果你有40个人喺你前面排緊，你都可以預計到，你若摸起碼排都即係幾日，廿零分鐘咁樣咯，嚇。咁呢啲都係可以留意一下，再下一次嘅選舉嘅時候，係咪可以做得更好咧？等等下。不過咧就除此之外咧，我都特別興奮啊！今次，因為咧都有。原来有以前的政坛新秀训练班在二台嘛，系咪？有四位咧当选做区议员啊，好振奋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投票率创新高的区议会选举，民主派破纪录大胜，取得452个议席当中的超过一半，在多区的区议会取得压倒性优势，其中在大埔民主派一举取得全部19席。截至清晨，初步结果显示民主派在18区区议会中至少12区取得过半数议席，民主派有机会取得特首选举的选委会之中港九和新界区议会全数117席。建制派在选举大败，多名兼任立法会议员的双料议员议席不保，包括民建联的张国军、周浩鼎、郑永信、刘国芬，工联会的麦美娟、陆仲雄、何启明，实政袁卓、田北辰和另一名建制派何君尧。多名新兼现届区议会正副主席的建制派区议员，包括元朗区议会副主席王威信、油尖旺区议会主席叶傲东、西贡区议会主席吴士福和大埔区议会主席黄碧娇，亦都未能够保住议席。区议会选举超过294万名选民投票，总投票率达到 71.2%， 比上届高大约24个百分点。对于有市民质疑有其他票站的票箱运送到点票站，选管会主席冯华主动澄清，观塘选区有绿色票箱运到坚摩票站，是因为有特别投票站的安排，将行动不便人士的选票运回原本的选区点票。他解释，特别投票站和在囚人士的专用投票站，选票会经选票分流站，再转送到各个选区的大点票站，强调有票站或者皮箧运送选票是制度的正常运作。 民阵表示，香港人用神圣一票创下空前的区议会选举成果，反映市民不接受政府不回应五大诉求，市民不容忍警队，不忘记建制政党为极权呐喊。其中被认为和七二一袭击事件有关的立法会议员何君尧亦都落败，表明香港人绝对不接受警黑联手。民阵重申民意非常清晰，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围堵理大，释放所有被捕人士，回应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停止警队使用暴力，重组警队，又希望市民不要忘记仍然身处人道危机的示威者。港大社会科学学院讲师邱志勤表示，很多经营地区工作多年的建制派都在区议会选举落败，相信选民是透过选举表达对政府和建制派在处理修例风波上的不满。邱志勤认为，建制派在修例早期一面倒盲目支持政府，被选民唾弃，应该吸取教训，在遇上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的时候，要重视社会主流民意，懂得向政府说不，如果政府做法和民意不一致，应该和政府割席，否则选民就会和建制派割席。邱志勤分析，非建制派在区议会占大多数议席，可以影响立法会功能组别中区议会第一和第二组别共六个议席，亦都非常大机会决定117个行政长官区议员选委的议席，减低北京操控特首选举的能力。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7， 日元 108.74， 瑞士法郎 0.998， 澳元 0.679， 加元 1.33， 新西兰元 0.642， 人民币 7.041， 英镑对美元 1.285， 欧元对美元 1.102。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290 点，升17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460.81 美元，卖出 1461.31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较凉，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雨。本周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早上清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非常挤塞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啊，近住丽晶花园噶。咁而香港入口嘅东行车龙咧，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南昌站。坚拿道天桥啦，去翻东区走廊方向，龙尾就马会大楼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协和街去观塘道方向，近住月华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秀茂坪道。咁观塘道去翻油塘同埋东隧方向咧，都系非常挤塞啊，车龙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啦，龙尾排到去马料水。咁亚公角街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石门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大水坑港铁站对出。清水湾道西贡公路去清水湾方向，近住大学道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挤塞噶。咁继续提你啦，港铁嘅红磡站啊重开，大学站仍然关闭，咁个别嘅车站出入口都要暂时关闭啦。咁另外港铁各线其余车站除了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和港铁的巴士服务都会在晚上的11点钟结束。另外轻铁的 751P 线由706线替代， 761P、751和614线都要改道行驶，其他的轻铁路线维持不变。九龙区的封路就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七行道南畅运道和柯士甸道交界，和柯士甸道介乎各市道和七行道南，部分巴士路线都仍然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留意翻运输署的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了。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1957、58或59年出生，就要在2019年11月16号至2020年2月17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的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时间嚟到星期一嘅朝早8:39，你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呢一个时段咧，就有我彭仔啦，再加埋阿 Barbie 同埋小白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呢一个嚟自明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啦。讲到咧，寻日区议会选举投票率咧史无前例高达咧71.2%嘅。咁投票人数咧破天荒咧超过294万嘅。咁个别选区的投票率更加超过80%啊！咁不论是整体投票率啦，定系啊总投票人数啊，都是创咗咧回归以嚟的选举新高。今次咧系反逃犯条例修订风波持续多个月以嚟咧首场的大型选举。咁而泛民形容今次咧就是公投表态，大批选民就响应呼吁一早去投票啦。多区票站开门前咧已经系大排长龙等候投票，而部分的票站昨晚的10:30结束前亦都有选民赶到去投票。去到凌晨就各个票站就陆续开票，而建制派重创多名的商寮议员以及区议会主席都是相继落马的。咁而多名建制派商寮议员咧，就俾一啲嘅新人咧系击败啦。咁截至到凌晨2:30点票嘅结果啦，包括咗譬如话喺北区嘅恩盛选区竞逐连任嘅民建联刘国芬就落败啦，对手新民主同盟林淑清咧系胜出嘅。咁而刘国芬咧，佢现时嘅系立法会区议会第一功能界别议员，咁啊失去区议会议席，意味咧明年立法会选举就无法系再循呢个现时呢一个界别咧系竞逐连任啦。咁另外就喺屯门乐趣选区啦，竞逐连任嘅何君尧咧就落败嘅吓，咁呢个选区嘅名都特别好听啊，觉得吓乐趣区啦。咁而喺呢一个嘅观塘柏雅选区咧，竞逐连任嘅工联会何启明咧，亦都系被民主党嘅陈文坚咧系击败嘅咁。咁而多区区议会嘅主席亦都落败，包括系观塘嘅陈振斌啦、西贡嘅民建联嘅吴士福啦、油尖旺嘅民建联叶傲东啦、大埔嘅民建联嘅黄碧娇啦等等。咁而民主派咧双料议员方面咧，就民主党嘅许志峰啦、林卓廷啦，同埋系邝俊宇啦，就成功连任嘅。咁而喺呢一个各个嘅选区当中咧，我个人自己特别咧系对于呢一个葵青区嘅长安啦、中西区嘅水街啦，仲有呢个启业啊，观塘区嘅启业啦，同埋头先有提过就系元朗北朗选区咧，当选嘅议员咧特别系感到咧 激動嘅嚇，因為佢哋就係政壇新秀嚟嘅。啊，咁啊各個當選人咧都要繼續努力嚇。咁呢個嚟自咧就係明報嘅頭條報導。 好啦，睇一睇《經濟日報》嘅呢個報導咧，相信咧小白同我咧就會比較關注啲啦。因為咧講到幼稚園咧今日復課， 係啊復課啦， 冇錯啊。咁亦都有中小學咧係會繼續停課清潔校園嘅。咁啊講到咧全港嘅學校咧自本月14日開始咧就停課啦。繼中小學咧喺上個星期三咧率先復課之後咧，教育局琴日就宣布全港嘅幼稚園、肢體傷殘學校啦同埋智障兒童學校咧都係今日會復課嘅。邻近理工大学冲突重灾区的油尖旺区呢，有幼稚园校长就说了，大部分幼稚园都是会准备如期复课的。不过呢，深受催泪弹影响的多间中小学，包括了就是拔萃女书院和加洛萨圣玛丽书院呢，今日甚至乎呢今个礼拜全个星期呢都是需要继续停课去清洁校园的。教育局咧上周宣布复课之后咧，其实咧都有好多咧理工大学附近一带嘅多间小学咧，仍然系自行决定咧系要延长停课噶。其中咧包括咗咧系位于尖沙咀柯士甸道啦，对正理工大学嘅呢一间加洛萨圣玛丽书院啦，前日咧就再向家长咧发通告啦，宣布今个星期咧全个星期都系会继续停课嘅，以便清洁校园，最快咧就下个星期先至会复课嘅。咁亦都有位于咧呢个佐敦加士居道的呢个女拔萃啦，上个星期亦都安排了专家去检测校内的催泪烟残余物水平和进行清洁嘅。原定今日会复课，不过校方前日就宣布预料明日开始才能够复课嘅。咁其他的学校都陆续都系会找呢啲嘅专业清洁公司啦，同埋空气测量公司咧，就话咧佢哋譬如包括呢个循道学校啦，都喺校网嗰度交代会做呢一啲嘅检测同埋彻底清洁，呼吁大家咧就无需担心嘅。咁呢个咧系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嗰啲咩空气测量公司啊？ 系啊，佢系咁讲噶。 即系同平时我哋喺 office 见到揸住， 其实系揈揈揈嗰啲啊。 嗰个测温度噶嘛，唔系咩个直升机？ 唔知喎，真系 测唔到噶系咪啊？ 应该测唔到嘅。 你一讲咗呢个工种，我谂起嗰个揈下揈 下。我都谂，其实可能嗰个系啊，系咪啊？我哋阵间问下。 嗰个唔系温度嚟嘅咩？ 我唔知啊，真系。 一阵间有同事入嚟问。 系啊，我阵间问下。 叫佢入嚟揈揈下。 好，唔该晒 Barbie， 再睇埋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啊。咁啊，讲到咧就系示威者留守理工大学校园嘅事件，今日超过8日啦。估计现时留守嘅人士仍然超过咧就系30人噶。两名留守者代表寻日谴责警方非法禁锢，剥夺佢哋嘅投票权，亦都指出留守者当中有人情绪低落，并且长期惊恐，佢哋不愿意见人，亦都拒绝进食，甚至难以说出完整的句子，担心他们日后会有一个永久性的心理创伤。他们代表指出，即使校内有义工主席，有留守者仍然是不敢出来进食的，他们有很大的戒心，会怀疑对方是不是警方的卧底，心理状态令人担心的，恐怕日后亦都会有永久的心理创伤。两名代表要求警方停止围堵校园，同时呼吁理大的管理层能够主动接触并且协助留守者。香港红十字会寻日亦都派出心理学家去到咧，就系理工大学提供咧就心理支援服务。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亦都咧就再到理大嘅校园，佢只有律师接触到个别嘅校内留守者，故此咧佢到场咧就系协助噶。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啊，寻日中午亦都咧去到理大校园嘅外围一带巡视，并且向在场嘅防暴警察了解情况，逗留大概10多分钟咧，佢就离去啦。以上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嘅。咁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转睇下呢一份咧，嚟自系《星岛日报》嘅港文啦。咁啊，因为咧嚟到呢一个咧，差唔多12月嘅时间咧，就向来咧都会有咧工展会嘅。咁啊，今年嘅情况又如何咧？嗱，一年一度嘅工展会咧，就将会喺2个礼拜后举行。咁但系咧，近月嘅社会状况唔稳定啦，主办方呢个厂商会啊，10月已经系联落一啲参展商就作重新报名噶啦，最终咧有80%嘅参展商咧回复就话参加，提供咧系超过有700个嘅摊位，较去年啊880个摊位咧为少嘅。咁厂商会表示啦，内地访港团系明显减少，咁预计啦今年入场人数啦肯定系受影响嘅，咁但系咧影响多大就难以预测啦。 为了保障安全，厂商会已经成立一个危机管理决策小组，就展场就全日保安数目将会是至少是倍增，而场内又增加超过一成的灭火筒。有参展商就预料了今年的銷情只是得去年的六成啦。咁另外咧就有參展商以薄利多銷的手法，就諗住咧係少入一至兩成的貨，係作為策略嘅。咁咧呢一個廠商會佢哋所去舉辦的呢一個公展會嚇，咁會期咧就會由呢一個嘅24日咧就改為22日嘅，即係少咗兩日啦。咁啊，開放時間咧就會由過往嘅10點結束咧就提早，係晚上8點就結束啦。咁講，咁而廠商會亦都會係話透露咧，就今年咧有超過咧320個參展商，咁啊比起舊年嚟講咧400多個咧就少咗啲咁講啦嚇。咁呢一個咧就係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個公展會舉行嘅情況係點樣啦。咁啊呢一個係嚟自今天嘅《星島日報》嘅港文報導。 好啦，睇一睇信報嘅報導咧，呢個係關於金馬獎啊，咁就提到咧大陸抵制金馬獎啊。李安就话咧系损失，咁喺大陆嘅抵制下咧，第56届金马奖咧前晚落幕啦。对于大陆电影咧唔参加，系唔系金马奖嘅损失咧？而影展主席李安咧就回应啦：损失当然损失，不管咧系星光大道或者系参展作品数量咧都比过往单薄，咁当然咧系会有啲遗憾嘅。不过咧佢话我哋嘅双手永远张开，只要系华语电影咧，我哋都欢迎你。外面嘅世界咧，我哋就理唔到啦。咁李安咧亦都感性咁表示，今年参加的作品不会比较差的。而金马奖这个地方相信来过参加的人都感觉到一种回家和一种互相帮助切磋的感觉。来过金马奖都会有一种怀念金马奖，大家都非常之珍惜的。咁啊，根據咧呢個評審團嘅名單咧，喺呢一個嘅敏感時刻啦嚇，咁啊都有3名嘅香港電影人咧喺個列上面嘅，咁啊有呢個導演黃俊啦、影評人馮家明同埋資深動畫師盧子英嘅。咁啊講一講咧，今屆金馬獎咧贏得6隻金馬嘅電影咧就《陽光普照》啦，成為咗大贏家嘅。第二嘅《反校》咧就以5個獎項咧居次嘅。咁而咧香港導演朱海瑩咧亦都係凭住《红枣薏米花生》咧，获得咗最佳剧情短片奖嘅。咁呢个咧系嚟自信报嘅报道。 再睇埋《东方日报》啊，咁啊讲到有关于就系流感针疫苗嘅问题啦。冬季流感高峰期啊，即将嚟到啦。香港政府一直啊强调注射疫苗嘅重要性，甚至大力宣传社区接种，以及咧就系去到学校啊，为小学以及咧就幼稚园嘅学生啊注射疫苗。咁但系现时成效咧又有几多咧吓？咁啊，卫生署截至到上个星期日啊统计啦，各项疫苗注射計劃之下的整體接種率竟然間就是較上年度同期減少大概 2.3%， 情況比去年更差。預計市民面對流感來襲又一次就是將會逼爆急症室。有立法會議員批評港府在宣傳注射疫苗工作上力有不逮，完全就是不聞不問，對此我得到失望。加上社會近月的現況導致香港政府的民望形象插水，他說到讓大眾失去信心，批評香港政府。他說到你跟市民說打疫苗有用，但点知你有冇讲大话咁讲？咁啊，截至到上个星期日，政府防疫注射计划以及咧就疫苗资助计划已经分别接种大概227,000以及咧就244,000剂嘅季节性流感疫苗，连同小学、幼稚园或者咧就系幼儿中心分别接种91,000以及咧就45,000剂嘅流感疫苗。各项嘅计划之下，整体总共接种咧就大概600,070剂季节性流感疫苗噶，较2018年至到2019年度同期减少大概2.3%。立法會議員郭家麒亦都咧就係話到，曾經建議衛生署啊，部分職員可以成立外展隊或者聘請非牟利團隊嘅協助底下，去到社區為基層長者接種疫苗。咁啊，但政府啊，去到今時今日就未有相關嘅政策。咁啊，報章引述佢嘅説話咧，就話到佢話政府係完全 hea 到雲咁講嘅。以上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 財子 O 投资 O2O。 OK， 好， 下个星期 Jason 5时嘅 ，OK。 好啦，嚟到我哋嘅财经 O2O 咧，今日星期一咧就当然大家会注意一下个市况如何啦吓，咁啊，但系就上个星期咧都知道咧呢一个嘅包括咗有呢个中美嘅关系啦，那个贸易协定咧究竟系签唔签得成咧，都曾经咧都左右过个市况啦，以至到影响投资者嗰个嘅信心嘅，咁啊但系即一如咧正话咧我。我哋喺八点半之前咧，听过其中一位嘅财经我哋嘅分析员啦吓，咁啊温卓培咧又谈到咧，就喺呢一个嘅中美贸易协定方面咧，似乎又有啲曙光啦，同埋亦都咧好似乐观少少，咁令到咧即系喺呢一个美市方面，上个星期咧都系临到周末前啦吓，咁啊都有一啲嘅反应咁，咁啊今个星期嚟到喺我哋香港嘅港股。方面啊，嗰个嘅情况又会系点咧？究竟会系睇好啊，定系睇淡咧？吓， 咁啊，真系要交俾财金达人咧去分析一下吓。 好、 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Jason 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咁啊，迎接美好嘅一天啊，今日应该系开心嘅。睇翻上个星期五咧，港股都依然有得升啊。今个星期嘅大市前瞻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 ，Jason。 Okay.好咁美股啦，就即係上個星期五都係三大指數都做好啦，咁市場主要都憧憬翻咧，即係中美貿易談判啦，會有即係新嘅進展嘅嚇。咁、雖然就暫時未有啦，即係純粹都係得個即係憧憬啦咁樣。咁但係咧都似乎雙方都有誠意去即係達成一個協議嘅嚇。咁、所以暫時即係市場上啦，都相對傾向係樂觀一啲嘅嚇。咁睇翻就即係今朝早啦，就區議會選舉啦，咁其實都非建制咧，咁就大勝咗呢個建制啊。咁所以即係短線嚟講咧，都有今日啦。咁其實就對於港股個氣氛係會利好嘅嚇。咁見到依家即係外圍啦、黑期啦，都係升緊200点嘅，咁啊做緊26700点嘅附近啦，咁樣嚇。咁所以就短線今日應該都可以高開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就即係聽日咧，就阿里巴巴咧就會即係嚟香港做第二上市啦，咁樣咁估計都會即係略為做好啦，咁樣因為睇翻就即係美股咧，即係上個星期五咧，阿里巴巴咧都係即係有得升噶嚇，咁所以咧就港股聽日咧都可以即係如無意外啦，港股呢一邊嘅阿里咧都可以即係做好翻嚇，咁但係要留意咧就係啲錢咧會唔會就係去咗即係買阿里巴巴，然之後咧就估騰訊咧咁樣。咁所以都要小心翻咧，就係即係一個此消彼長嘅效應咧，可能會出現㗎嚇。咁就另外一方面咧，就今個星期四咧就會係期指結算嘅嚇。咁估計咧就都會喺26700啦至26800呢啲位度咧做結算嘅嚇。咁然之後咧就美股咧要留意就係星期四咧嚇，美股就係即係感恩節假期㗎嚇。咁所以即係會唔會即係趁住呢一個冇？即係美股咧，就即係優勢嘅期間咧，咁港股呢一邊個波動會比較大咧，咁樣咁，所以大家都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嘅。 咁啊 ，Jason， 不如今日講多少少阿里巴巴，譬如有啲朋友可能中咗籤，或者有啲聽眾中咗一手好兩手好，個操作你覺得應該係點咧？尤其是即係大家都知道，喂，阿里巴巴係可以話係動之王啦，咁但係喺美國方面都有掛牌，咁、個折讓率又係點？咁應該係個價位係點睇？ 阿里巴巴咧，其實今次咧就即係嚟香港做第二上市啦，咁就本身就喺美國已經有掛牌噶啦，咁其實阿里巴巴喺香港股價咧最大嘅影響咧就會係嚟自咧即係美國嗰邊嗰個表現嘅嚇，咁要留意翻啦，即係留意翻今晚啦，即係即係美股嗰邊阿里巴巴咧究竟係即係升定跌啦咁樣，咁如果你話都係平穩做好嘅，咁依家相對而言咧，香港呢一邊嘅即係阿里巴巴咧，以佢嗰個定價啦176元啦，咁其實咧就有一個即係4-5% 嘅折讓啊，咁所以咧，如果你話追到咧，即係香港呢邊聽日可以追到平水嘅話咧，咁大約都有4-5% 嘅升幅嘅，咁所以即係都可以留意翻啦，即係大家記住每朝早咧，如果你話買咗阿里巴巴嘅話咧，其實每朝早咧應該要撳一撳咧美國嗰邊嘅阿里巴巴嗰個表現咧，咁就即係 大約咧都會反映到咧喺香港呢一邊嘅開市嘅時間咧，阿里巴巴嗰、那個即係走勢嘅嚇，咁所以大家都不妨可以即係如果你話聽日揸住咗一手兩手嘅話咧，其實我覺得都可以繼續揸住，因為暫時嚟講睇翻美股嗰邊，阿里巴巴個走勢都相當之唔錯嘅嚇，咁可以keep 住做一個即係比較中線少少嘅投資咯。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著名財經專欄作家 Jason 毅力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曬 Jason， 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 Okay, 拜拜， 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啊，欧同埋 Barbie， 早晨， 早晨，妈咪姐，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我问下欧今日几多号啊？ 诶，今日应该系25号，因为琴日投票系24号啦。 系、啊，11月25号嗬、即系仲有一个月时间咧、就到圣诞节啦， 普天同 庆，圣诞 节，圣诞节，快啲出嚟啦，耶、 好啦，咁但系有冇谂过咧？圣诞节咧，哇，原来都系情侣分手嘅旺季啊！ 哦，唔系话平安夜 情侣啊，唔使惊，你两位结咗婚噶啦。除非我话圣诞节原来系离婚嘅旺季啊，咁你又惊啦，系咪？ 好啦好啦，点解会系咁嘅？ 嗱，因为咁嗱，有一位咧英国嘅学者咧，佢又好有心啊，佢咧唔知系咪本身自己单身咧，唔抵得人哋咧，即系冧滋滋啦。佢走去咧研究啦，喺呢个面书入边咧，咪有个 status 嘅。 系啊系啊， 佢研究咧通常咩？时候你会转啊，又俾佢做到啲统计，咁就话咧发现啦，圣诞节嘅前两星期开始啦、就系啦情侣分手嘅高峰期啊，即系话啦，差唔多啦，11号啦，12月11号啦，开始计啦，就系你嘅分手高峰期啦。因为原来话啦，喺呢一个冬天嘅时候，容易有一种咧叫做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哇，可唔可以读多次啊？ 又叫做啦。Winter depression， 冬天嘅情感忧郁症， 系啊，情绪容易失调啊，令到人咧心情低落，所以就会考虑咧喺冬天嘅时候咧，就系同已经唔系好稳定嘅伴侣咧分手，好让自己喺圣诞节嘅时候重新出发、啊。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圣诞节就快嚟，小心系你嘅分手期啊！ 哎呀 ，Barbie 嘅 hashtag 就系圣诞情侣分手多，喂，你又撑唔撑得过啊？ 阿 O 嘅 hashtag 系唔使惊，香港冇冬天嘅，冇情绪病噶。 5至8分钟嘅，咁乘搭港铁线嘅朋友，请你留意啦。咁其他方面咧，红磡站已经重开噶啦，大学站就仍然关闭，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咧仍然需要暂时封闭。其他线路咧，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港铁巴士嘅服务咧将会喺夜晚11点结束。轻铁方面，751P 线就系会由706线替代，761P、751、614线咧需要改道行驶。九龙方面的封路咧，现时康庄道来回、海底隧道来回、漆咸道南同埋北行咧，都不可以转入去畅运道嘅。漆咸道南来回方向不可以转入去畅运道，而柯士甸道去翻洪水咧，亦都不可以直入去畅运道噶。柯士甸道去洪水方向不能够直入去畅运道。隧道方面啊，现时咧最挤塞咧就系东区海底隧道啊，来回方向都塞嘅。咁特别系去港岛啦，而家咧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咁就系东隧去港岛方向，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反方向去翻港岛啦，反方向去翻九龙，东隧去九龙啦。而家东行龙尾咧，成条东区走廊都铺满车龙啦，去到维园道上桥位。东隧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维园道上桥位，西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都系塞，龙尾去到海丽村。西隧九龙入口咧，而家龙尾去到海丽村。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太子道东啦，去翻 去翻观塘道啊，亦都系塞嘅。而家龙尾就去到九龙城梅旋处，咁就除咗咧观塘绕道塞之外啊，咁而家观塘道去翻东隧咧，亦都系挤塞啊。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咁啊影响到太子道东啦，去观塘方向都塞。龙尾九龙城梅旋处协和街落翻去观塘道咧，近住月华街啊，都一段都系塞。龙尾秀茂坪村顺利村道落翻去观塘道，一样都系塞嘅。咁就喺新界啦。亚公角路去翻大老山隧道方向，跟住石门回旋处一段挤塞；清水湾道西贡公路去清水湾方向，跟住大学道回旋处咧一大交通挤塞；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都系塞，龙尾芙蓉山路；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啦，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禁毒署、 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 同行抗毒快活人。 我系靓妹啊，希望咧大家咧都以我为戒。你咧生活有几困难同埋绝望，都千祈唔好去食毒品，因为咧食咗之后咧就会好困难同痛苦。希望咧大家珍惜生命，远离毒品。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丰收快活人， 齐齐企硬，同行抗毒。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喂，好似要叫电话喎，系咪啊？ 系啊， 阿欧同埋阿小白仲有 早晨啊，早晨彭爷， 早晨， 早晨， 系你哋嚟啊！啊，我有啲嘢要做， 我哋好忙啊。 好啊，咁啊，呼吁下电话先，1872388啦。咁啊，头先咧听到话梅姐讲，诶，今日系11月25号，即系仲有一个月时间咧，就系圣诞节。 佢话你仲有两，好快11号你要分手、啊。 哎呀，所以咧，维系感情嘅时间咧到啦，咁样点样可以咧？有一个爱情嘅保鲜法咧，就系打上电台咧。啊！重温一下咧，即系大家相识嘅经过啊，咁啊，即系可以点下唱啊，将一啲咧甜言蜜语咧透过大电波讲出嚟。 重拾当年嘅浪漫、 啊，系啊， 咁啊，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啦。 要啊，呢、這个唔想分手，快啲打翻上嚟1872388。 哇， 玩大啲啊！唔想分手就打电话上嚟啊！ 系啦，咁啊，我听电话啊，今日礼拜一就亲子环节系嘛？ 讲咗有边两日？今个礼拜有个期噶，好似系听日同星期四。今日就已经呼咗噶啦，所以如果谂住约今日嘅话咧，就省省力先。 做咩啊？咁啊，即系注定分手啦。 唔系嘅，咁听日同星期四啊嘛，都仲有期啊嘛，系咪？ 都往后都有啲日子嘅，咁大家打电话嚟试下预约啦。 冇錯啦，咁今日咧係啦，有個親子環節嘅，咁如果大家啊成功 親子百分百， 親子百分百冇分手嘅結婚啦，結婚啊梗係生 B B 啦，係咪？咁啊湊仔又非常之緊要嘅，香港成日都話有好多港鞋，上個禮拜咧教咗大家識得分別邊一啲屬於係港鞋啦， 嗯， 咁真係分別咗出嚟，哎呀！ 我有好多朋友咧，好期待啊！因为咧， 期待变港鞋。 唔系啊，好，佢哋咧听到阿小白个宣传声带咧，纷纷咁样咧 message 我，同我讲话：喂，有冇啲 tips 啊？我知道咧，阿小白今个礼拜会讲咧，如果屋企有个港鞋咁点算啊？ 咁啊啱啦！如果你唔得闲听 archive 嘅话咧，拎埋张纸，拎埋支笔， 抄低佢 定啲 notes 啦。 系 系啦，亲子百分百，今日教下大家点样可以将啲港鞋。吞翻正咧，幾緊要？ 我其實都有一個彭姐都有一個嘅好奇咧，喺度諗緊咧，會唔會阿小白咧，即係已經做咗咁多集呢個嘅親子百分百咧，係咪一路咧其實係利用緊兩位公子做一個實驗嘅咧？ 哦，即係 work 唔 work 啊？大家分享一下啫，係、咪？我遇到嘅問題，大家都有機會遇到噶嘛，係、咪？ 嗯， 晨光第一線，親子百分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亲子百分百噶，咁啊同上星期一样啦，都系讲下呢个港鞋嘅，咁啊所以亦都邀请埋咧就系智慧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 Jody 上到嚟嘅。早晨啊 ，Jody。 早晨咁多位。 上个星期同我哋讲咗呢个港鞋嘅形成啊，或者培育啊， 点 啊 有心嘅。 系啦，点样去到成为呢个港鞋咧？虽然唔系一件好事，但系的而且确喺社会上面对住好多小朋友咧，系都有呢、這个即系负面嘅情况出现啦。咁我哋今日咧好着重讲下，我哋点样可以？令到个小朋友又防范佢唔变成港鞋，又或者系佢变咗港鞋之后，点可以令到佢救翻佢出嚟咧？ 咁咪只要救佢咧，好似心愿 啦。家长角度嚟讲系救噶啦， 我谂由细至大，点样培育个小朋友啦？家中如何无港鞋啦？ 系啦，咁点咧？如果佢真系佢仲未變成港鞋嘅，而家都係好有禮貌，好樣樣嘢落手落腳幫手。我點可以防範呢 o、okay, k 我諗由細至大啦，即係唔係等到佢廿歲先至發生嘅。我諗首先第一樣嘢咧，照顧者嗱，照顧者我唔係淨係講父母，因為你明白而家香港呢個照顧者可能有機會就外佣姐姐，亦都可能長者，即係公公婆婆、爺爺嫲嫲。個心態上咧，嗱第一樣嘢要轉變咧，就係小朋友喺成長當中吃啲苦、吃苦係需要嘅。因为咧好多时个照顾者个心态就系唔舍得，有点而好似怪兽父母嗰啲，个心态唔舍得佢吃苦，受到一啲嘅压力，一啲嘅失败，一啲嘅挫折。但系如果小朋友唔吃过苦咧，喺佢成长当中冇一个咁嘅锻炼咧，佢唔能够扎实，唔能够机警，甚至乎我成日中意用嗰个字眼叫经一事点啊？ 长一智， 长一智，智就一个叫叻咗，叫做有个经验，一个经历咗啲嘢而学，有个智慧喺度。 系 但系要明白咧，有阵时点解我哋唔想去吃苦，就觉得好似小朋友咁样做法，我哋咁做咧会受到伤害。但我想家长明白一样嘢，我哋个所谓俾小朋友吃苦个苦，唔系我专登掘个氹，扑死佢，唔系呢咁个掘个局，整个局俾佢，唔系绝对唔系，而只不过喺生活当中，佢任何选择之后带嚟一个直接嘅结局咧。就俾小朋友自己去承担下啫。譬如我举例，开咗饭，爸爸妈妈要佢过嚟食饭啦，定时定候。而佢要挂住玩，唔食饭， 三催四请 系啦。咁阿妈到时到后收碗，冇得食噶啦。就系佢要为咗头先佢选择唔食饭，直接嘅后果就 系 咩？ 挨饿咯， 肚饿啦， 系 啦，呢个就挨饿。佢要经验呢样嘢，佢先至知原来哦。我要学晓跟个纪律，就要坐定食饭。但一日佢未经验嗰样嘢，只要我挂住玩唔食饭，礼转背，阿妈都会落公仔面俾我食嘅话咧，你唔好意思，小朋友就会变港鞋噶啦。 系啊系啊。 系啦，咁第一样嘢，个心态上要俾即系叫挨点苦啦，因为呢个真系成长上需要。第二样嘢，照顾者谨记，我可以做，唔等同我帮佢做。嗱，有时我哋一个心态就话，我作为大人。点解我唔帮佢做咧？ 即系 我做到噶嘛？ 特别系成日觉得，哎，我帮得就帮啦。 系啦，佢仲细啊嘛，佢唔识啊嘛。嗱，但系你记住一样嘢，有时照顾者睇得自己太大，而睇得个小朋友能力太低啊。你唔好将自己放到咁大。你系有能力，但系小朋友都可以有能力。当然有机会，佢个能力做到个效果未必好似个大人咁理想咁好。但系头先我讲过，俾小朋友经一事。去试下，佢先至学得叻嘅。同埋有时照顾者以为自己我唔帮佢做，就等同我唔锡佢，我唔尽力做一个好父母。嗱，呢个千祈唔好有个误解度。你唔帮佢做，唔等同你唔系一个好父母啊，亦都唔等同你系冇能力，唔叻。 因為我唔幫佢做，我背後可能個原因就俾小朋友自己試下，其實都係幫佢一個成長嘅鍛鍊嚟嘅。咁、第二樣嘢，千祈唔好有個錯覺，我做到嘅就等同我要同佢做曬。好啦，第三樣嘢，更加多特別係長者，唔好意思得罪講句，我錫佢，所以我就要同佢做曬。嗱，我錫佢，你呢個 錫佢變咗害佢啦。 係啊，係啊，好心做壞事。 係啊， 你錫佢個動機係冇問題。 哦、 但係你嘅表達方式同佢做曬咧，嗱呢度我覺得有少少斟酌啦。因為你錫佢，但係你幫佢做曬嘅話咧，都係一樣嘢。小朋友冇一個練習嘅機會，冇、一個學習嘅機會咧，其實呢個出嚟嘅效果未必如你所想象、 啊。 肉身有三十歲，但係可能呢度個頭腦可能都比較弱少少，得三歲嘅啫喎，佢成長唔到㗎，係嘛？當然啦，呢、這個問題咧，家長要學一樣嘢就叫放手 let go、放手唔容易，因為放手咧一定會出現一樣嘢，我都經歷過㗎啦。阿小白遲啲你都會經歷㗎。你一放手咧。你会面对小朋友，你嗰种唔，你个父母唔舍得嗰种心痛啊！你忍唔忍心你小朋友挨饿？忍唔忍心你个小朋友发脾气喊得好犀利啊？系嘛？呢啲系父母即系心如刀刀割噶。 我就好少少，好彩有你哋嘅培育我。即系有阵时佢唔食饭咧，我收咗佢碗咧，佢、 okay. 真系肚饿嘅。我真係好直接同佢講，頭先俾飯你食，你唔食啫嘛，你等下一餐咯咁樣。 但係好多家長或者照顧者咧，其實唔捨得嘅，因為都個問題，肚餓小朋友喊喎， 係啊喊喎， 咁知個肚仔咕咕咕喎，係唔捨得嘅，好、心痛嘅。但係問題，如果我哋唔經歷呢個放手嘅階段，俾佢經歷一下嘅話咧。小朋友成長， 所以咧，我覺得父母應該糾正一下自己嗰個諗法，即係例如好似我唔知我算唔算係嗰啲離譜嘅家長啦。當佢食飯啊，佢唔聽話，然後佢嗌我，亦或收咗佢碗，佢嗌我咧，我心入邊反而覺得開心。 點解你開心咧？ 因為我開心，就覺得啊，我個仔仔又上咗一堂啦。 啊，你好正面嘅諗法。 佢又上咗一堂啦，啊，即係佢又邁向呢一個咧講係遠咗少少啦。 我 係因為咁而覺得開心。我呢個喜悦咧，我嘅喜悦啦，令到我覺得佢就係有啲咩做得唔啱嘅，我可以更加咧就係唔可以話嚴厲嘅，係、更加有原則咁樣去到訓練佢。 啱啦，冇錯，我哋有個執行原則，但係我見好多家長同阿小朋友相反嘅，佢唔係喜悦，小朋友一唔食嗰陣時咧，阿家長嘅做法通常就鬧嘅，一早話咗你啦，你做咩唔食咩咩咩，然後篤個公仔面加一句，你下次仲夠唔夠膽？咁通常小朋友都唔夠膽啦，公仔面就照食。闹就照闹，即系话你讲一套做一套。嗱，喺我眼中呢啲唔系叫放手，你冇放过手、因为小朋友始终冇经历过一啲嘢嘅。OK， 咁啊，爱锡小朋友唔等同我样样都要帮佢做。好啦，同埋咧，好多家庭咧有外佣姐姐，有一个心态就系我请一个外佣姐姐，我梗系好成本效益啦，梗系用尽佢啦。但系你谨记外佣姐姐只系一个屋企嘅帮工， 系 帮爸爸妈妈手打理家务、照顾孩子，唔等同。用到佢做 系啊！呢句说话我又系成日同我仔仔讲，我话阿仔啊仔，我嘅 Scott 啊，其实姐姐喺我啲屋企咧，佢喺度嘅时候就佢又翻紧工嘅，系啦、咁所以咧，我哋有阵时啲嘢咧就唔可以即系成日叫姐姐做，姐姐都系打份工嘅咁、即系呢个概念，我觉得佢又应该要知咯。 明白嗱，呢、這个小朋友可能都四岁啊， 四岁啦， 系啦，因为我识你好似嗰阵时都两岁，四岁都叫明多少少事嚟。但如果越细嘅小朋友真系未必明咧咩叫打份工啊，或啲咁大型嘅字眼。但系咧，我谂就算请一个外佣，父母一定要清楚俾小朋友知道呢、這个姐姐系嚟帮爸爸妈妈手去打理家务，去睇住你，而唔系你嘅工人。 系啊， 嗱，你个工人嘅意思就系我呼来唤去，系咪啊？即系我唔做就你帮我做， 唔系专属净系 serve 个小朋友。 冇错啦， 系啦， 谨记一定好清晰。嗱，当然啦，我作为一个外佣，都好希望雇主要俾一个清晰嘅街拉俾我，究竟乜嘢可以做，乜嘢唔可以做。嗱，即系。再相而相，即系心同此理啦。如果我个外佣，阿敏翻到嚟见到屋企成地玩具，佢会怪责边个咧？佢好惊雇主要怪责我嘅。所以如果我作为一个外佣，我就二话不说就嗱声会执晒所有嘢嘅，同阿小主人。但系如果雇主你唔清晰讲俾佢听，小朋友如果唔执玩具，摊喺度又都系等父母翻嚟处理嘅话咧，你唔清晰讲俾佢听咧，你唔好怪个工人点会咁快跳出嚟帮个小朋友去做咧。所以嗱，我跟住呢点就讲，外佣姐姐唔等同。父母要盡用到個小朋友，盡用到個外佣，每分每秒嘅，唔係咁樣計法嘅，好嗎？好啦，最尾一樣嘢，個心態，阿長者都係啦。 因此可能有機會就爺爺嫲嫲幫手照顧。 嗯、 但你緊記爺爺嫲嫲唔係父母、 嗯， 所有要管教嘅嘢都要翻翻去父母嗰度、 嗯。 爺爺嫲嫲可能就個角色。个职责只系帮你睇住个 小朋友， 系啦。当然我亦都唔期望爷爷嫲嫲同父母嗰个教导系一模一样。 系 当爷爷嫲嫲教导唔嚟嘅时候咧，我觉得唔好怪责爷爷嫲嫲，唔系想嘅，亦都明佢动态都系动机都系想锡个小朋友，都系交翻由父母去处理啦。 嗯， 好嘛？嗱，呢个就系心态上，我就系想父母要留意嘅。 嗯， 好啦，第二样嘢，除咗心态咧，具体上个教养上咧。身教言教啦、 嗯， 即系唔好讲一套做一套，真系我哋好似个人板咁，同小朋友示范咩叫承担责任，咩、 嗯、 叫做讲得出做得到、 嗯， 小朋友就喺身上学紧嘢。咁、 嗯、 第二样嘢，父母要翻工、 嗯， 可能身边好多照顾者帮手照顾嘅，大家去教养小朋友嗰个方式或者个原则个态度上要近似，唔、 嗯、 可以太过差别大。如果唔系，你明白小朋友而家好叻咧， 会 走遮面噶啦， 系咪 转空子啦？好啦。头先阿小白都提过，第三样嘢就系讲得出我哋个原则，要坚持、嗯，要去做，嗯、就唔可以左摇右摆、 嗯。 好啦，最尾一样要落实咧，小朋友点样能够有个成长能够学到个责任同埋嗰个机会去学到承担呢啲嘢咧？第一样嘢喺屋企，下放啲责任俾佢哋。 系 下放嘅咧有几个方面，第一个 俾啲 mission 佢 系啦，自理自己打理自己咯，唔好远啦，你打理自己先啦，唔好话好似好严重嘅嘢。嗱、 啊， 简单嚟讲，放学啲衫。个校服摆喺个乌衣篮，系嘛？ 系啊， 对鞋摆翻喺个鞋架度。OK， 食饭自己食。嗱，呢啲系自理嘅功夫。 啊、 第二样嘢，家务嘅分担，即系唔系样样都外佣姐姐或者阿妈做晒嘅。 嗯， 简单嚟讲，开台食饭。 嗯， 小朋友攞纸铺台，攞碗筷，唔系好严重嘅事。 都系要帮手噶嘛？呢啲 帮手，啲衫晾衫、收衫、折翻啲衫，可以训练嘅。 嗯， 当然啦，再散件少少，其他生活上好多自理功夫，譬如。拎啲嘢要有手尾摆翻好啊，啲嘢整整齐齐都系父母要教嘅。咁喺屋企上下放职责，最尾一样嘢，如果成长当中俾小朋友多啲参与出边团体嘅活动，嗱、团体活动有几个情况，第一个就系啲制服团体，制服团体系一个好好嘅训练小朋友纪律一个嘅平台嚟嘅，同埋学习与人相处一啲团体嘅生活，小朋友学识唔系得我自己一个，可以同其他人去相处去调适自己。第二款嘅方式我都好建议，因为我啲小朋友都系不断参加嘅，就系啲义工服务。 哦， 义工服务可能探访嘅义工，你会见到唔同嘅人，你会更加多嘅处境、 嗯， 会明白到自己嘅幸福系非必然嘅。 系。 第二种嘅义工服务，我啲小朋友嗰阵时都参与好多，就是、卖旗服务。 嗯。 卖旗一个好好锻炼咧，小朋友学习主动，甚至学习去应对，更加重要一样嘢就系、是。会经验到不断被人拒绝，嗱、 哦、 呢、这个锻炼好好噶、这个，因为咧面对不如意嘅时候咧，小朋友唔系净系识得喊，识得嗌救命， 唔使意兴阑珊嘅，咪多啲同人哋讲咯， 冇错啦，都好锻炼嘅。 咁啊系，都几好啊，好多嘅方法咧可以令到即系屋企嘅叫做港孩咧。可以慢慢重回正軌， 冇錯。 咁大家留意住。今日朝頭早唔該曬咧，資深註冊社工 Jody 上到嚟同我哋介紹咗好咁多咧，即係點樣杜絕港孩嘅方法。唔該曬， 好多謝，拜拜。 初的感觉记得吗？牵手四处困那初夏，然又再意吗？互吻说笑爱你当下，不怕肉麻那惊险之旅记得吗？危机里更信赖我吧，绝处也不怕，难忘同行沿途雪花。爱定你无偏差，危险吗？哪怕眼前代价，这乱世下靠近我吧，每幕细情每度晚霞，约定看一世，愿意吗？岁月满途风沙和伤疤，全由我当下，愿为你装微软弱似暖牙。我不想 一切仍战败，如心照顾你别放下，愿替你招架，重重困难里明与胆，爱定你无偏差，危险吗？哪怕眼前代价，这乱世下靠近我吧，每望世情每度晚霞，约定看一世愿意吗？岁月满途风沙和伤疤，全由我挡下，时时也保护你，没有落差。过客无数可以靠吗？交给我，世态严峻不要害怕，尽好力气为你斩乱麻，别人做到吗？想拥抱吗？无言能凭最大决心成家，来背负你充当战吧，可以吗？ 如果要教小朋友咧，有阵时啊太过就佢哋咧，真系容易变成港孩啊！爸爸妈妈对小朋友嘅爱咧，唔需要怀疑嘅，但系要用啱嘅方法先至得嘅。武康嘅作品叫做《爱没怀疑》， 晨光追踪三十一。 呢、这个时候打个电话俾罗启新 Cousin， 早晨。 喂，早晨啊！头先听阿小朋友好笑啊！如果太中啲细路仔会变港孩，即系如果你唔中佢会变咗第二个国籍嘅，会喺第二个区出世嘅。 唔会啦， 算啦，你又冇细路，我又冇细路，咪留翻等嗰啲有细路嗰啲自己受下咯。 咪咯，变咗日本孩佢嗰个唔中佢就。 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节目啊？ 喂，今晚咧就系呢一个嗱，区选完咗啦，啊，终于可以睇翻呢一个日常八点半啊，回归日常啦。 做咩好闷咩？之前 咁你次次都系听人哋喺度讲佢哋嘅嘢。冇咩特別，今日就緊要啦。跟住咧就有一位嘅、記者朋友啦、即係主持人嚟嘅。咁佢就會即係試下呢個消防嘅高空拯救工作啊。咁、去睇下佢哋咧啲油繩啊、裝備啊，同埋會遇到啲咩困難啊咁樣嘅。 哦，係咪係咪經常要出動去山頭嗰度救人嗰啲啊？似唔似係嗰啲啊？ 是啊， 咁啊好惊险噶喎！ 系啊，有仲会咧，就系有阵时话，如果你嗰啲吊车出咗问题，咁你喺半天吊吊吊揈咁样，你点救佢咧？咁样咁都要研究一下噶嘛。 好，咁啊，嗰个记者同事有冇示范下咧？又 佢啊，梗系想示范啦。 系， 但系一嘢俾人 disqualify 咗啦，梗系。 我哋斋睇啦，咁就 系啊，咁样咁啊，跟住咧就会睇下呢一个咧。点解工程出咗事啊？九点半啊！ 呢、這个好睇啊！ 系啊，咁啊有一嗱，咁就有一条桥咧，好得意个名。嗰条桥咧就系、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嘅一条铁路桥嚟嘅。 嗯， 咁佢叫做咧金祖亚大桥，系咪好似啊？金祖亚大桥系啦，跟住金祖亚大桥咧，突然间冧咗喎喺美国噶。 哎呀，咁啊唔讲得少啦。 咁啊要睇下咩原因咧。咁但系其实佢起出嚟嘅时候咧，哇！佢真系咧，好似嗰啲卡通片咁样咧，喺啲山谷中间有一条桥咧，然之后中间上面有火车经过咧。 咁 即系讲真咧，怎望啊你都惊心动魄啦，系嘛？ 嗯，咁去研究一下究竟佢系点解会出事？ 系啦，咁另外在法国呢有一座呢叫做博韦圣伯多禄主教座堂、原来他多次出现呢就会崩塌的危机、工程师究竟怎样可以将它成功修复，你知道修复这些不是那么简单的， 是 材料又不可以乱找，即你不可以说、那块石有问题，那块木有问题，整条石之内的嘛、你又要保持原貌，所以呢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个即是两个故事来的、 是啊，咁啊，今晚咧就午夜广场咧，自来有计倾啦，去到今季最后一集啦。 哦， 咁啊，呢一个咧就系一句名句嚟嘅，站在巨人的肩膊上啊，即系点解咧？就系话，喂，你咧，即系其实我哋做好多嘢，我哋睇得咁远咧，我哋都系因为前人咧，好多科学家啊、文学家做咗好多嘢，咁、我哋啊企咗喺膊头上边咧，就有机会望远咗啫，咁样。 嗯。 咁但系今日咧，哲学咧就系讲下啲哲学巨人啦。我其实哲学巨人都几得意噶。佢自己就可能有一篇著作，可能咧都系同嗰啲其他哲学家咧喺度斗下嘴啊， 但系点知竟然成为巨著， 系啦，影响咗2000多年之后嘅人。 好，多谢你，罗启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投票率创新高的区议会选举，民主派破纪录大胜，取得452个议席当中的超过一半，在多区的区议会取得压倒性优势，其中在大埔民主派一举取得全部19席。截至清晨，初步结果显示，民主派在18区区议会中至少12区取得过半数议席，民主派有机会取得特首选举的选委会之中港九和新界区议会全数117席。参加区议会选举湾仔乐活选区的立法会议员谢伟俊以2121票成功连任，较对手报称独立的杨子俊多234票。参加区议会选举的21名立法会议员中有10人败选，除了朱海迪之外，其余都属于建制阵营。其中民建联六人，只有主席李慧琼和柯创胜顺利连任，张国军、周浩鼎、郑永信、刘国芬都落败。工联会四人出战，只有郭伟强在东区和富选区保住议席。三位落选的就包括葵青委营服务26年的麦美娟，至于田北辰和何君尧都未能够胜出。民主党涂谨申以2957票在区议会油尖旺奥运选区胜出，成功连任。他的对手报称独立的李家谦就获得2130票。连同涂谨申，民主派共派出5名立法会议员参选区议会，全部人当选。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相信今次区议会选举是变相公投，所以很多支持反修例、没有地区工作经验的素人仍然可以当选。他又表示，民主派取得大量议席，相信对反修例运动有正面影响，因为可以用区选的资源作支援。但外界同时对区议员支持反修例运动的期望亦都会提高。蔡子强亦都喺以2003年区议会选举为例，话当年民主派亦都喺多区获得过半数嘅主导权，但四年嚟多区都冇作为，令到四年之后嘅选举有反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较凉，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雨。本周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早上清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71点，升278点，总成交金额52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23点，跌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9.2升5.6，美团点评99.75升1.7，友邦保险79.1升1.8，中国平安90.75跌5仙，建设银行6.38升5仙，美的置业19.42跌1.2，中国飞鹤是6.57升2.8，领展房产基金81.8升1.25。新鸿基地产112.9升2蚊，中国通讯服务5.18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08.78，瑞士法郎0.997，澳元0.68，加元1.33，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34，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3316点，升203点。港金现价报13640蚊，跌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0.52美元，卖出1460.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啦。咁杏花邨站月台幕门嘅故障情况咧已经处理好啊，咁列车运作咧系陆续回复正常噶。重复多次啦，杏花邨站月台嘅幕门故障情况咧就已经处理好啦，列车运作咧就陆续回复翻正常噶。咁另外而家红磡站系重开啦，咁大学站仍然关闭，咁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咧都系暂时关闭噶。咁喺九龙区嘅封路咧就系康庄道来回方向啦，红隧来回方向，漆咸道南来回不能够转入去畅运道，柯士甸道去红隧方向不能够直入去畅运道。另外较早前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九龙坑的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九龙坑一带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东区海底隧道啊，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嘅车龙好长啊。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咁而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车龙咧，龙尾就短咗好多，排到去柯达大厦对出。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挤塞，龙尾就接近海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黄大仙中心。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啦，去翻东隧同油塘方向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老公，停车啊！前面有个伯伯过紧马路啊！ 唉，啲交通灯俾人打烂晒，我揸车都好危险啊！ 一个文明社会是不会用暴力表达诉求的，打烂晒交通灯，拆晒路牌，会严重危害司机、乘客和行人的安全，而且还是刑事罪行。 是啊，刑事毁坏最高刑罚是监禁十年的。 最佳进步奖 入围歌手排名不分先后， 陈建安、 周国贤、 Color、 林欣彤、 石咏丽、Suki S、 黄燕、 许靖允、 谷子乔、 BOP、天堂鸟。人改变心中跳入火，如 火鸟转身泪结果。留意星期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最佳进步奖》巡礼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九点三十八分。 早晨， 早啊， 早晨啊， 直播室有啊，哦， hey, 早晨。 小白， 早晨， 有芭比， 早晨， 仲有我彭仔响雪。咁为咗响应翻咧呢一个我的享乐时代咧， 系 咁我彭仔啦，同埋小白咧就已经系响应紧呢个呼吁。我哋而家喺直播室咧就话玩紧嘅， 我想帮你影张相，你两个好搞笑。 制作紧一啲咧 decoration 啊，装饰品啊，究竟系装饰啲乜嘢咧？嗯，话俾你听， 系装饰啊，唔系装修啊， 系啊，装饰品啊吓。咁啊，究竟装饰紧啲乜嘢咧？转个 装饰你的梦咯， 装饰你的梦吓。咁啊，呢个梦系几时发咧？咁啊，留待之后啦，有机会啊，可能影啲相俾听众睇下啦。 啊，睇下啦，睇下有冇人欣赏啦。咁但系今日我哋主打咧就俾阿芭比啦。 嗯，系啦。今日咧我就想讲咧，我最近买咗一个咧，我系贪得意嘅，但系咧买落又觉得几好用嘅一个小小嘅产品。 又买嘢系芭比？ 系啊，呢个好平嘅啫。 你嗰啲电话铃歌又系咁 啊？啲电话系 你可以 系啊。 你开条芭比专线可以系啊， 可以取代阿薛家燕姐姐喎。 系啊， 买买买啊， 我唔识 咁买。 系咩？ 系咩？ 一只歌啊！ 好啊，好啊， 系咪啊？系咪一只咁嘅歌啊？今买买买啊！ 今日买咩啊？芭比。 今日咧嗱，因为咧我自己咧有一扎嘅化妆素咧，就长期系插咗喺屋企有一个嘅诶，好似啲不插筒咁样嘅兜嗰度啦。 你阿哥叫化妆哥，你阿嫂咪叫化妆嫂 啊？啊，系啊，即系人咧开心咧，搞啲 get 咧特别多。 系啊，我哋个个都好开心啊，今日系咪先，小白？ 唔俾啊， 打， 我觉得出声啊， 我觉得好笑啊，直情系啊，感觉到个喜悦嘅感觉啊，好啦，咁啊。 继续讲埋落去先啊！咁但系咧，因为佢成日都好容易会铺咗尘啊，同埋咧，如果女士们或者男士们如果中意化妆咧，知道啲化妆素咧，通常攞嚟找完粉，即系攞所谓叫做用完落啲化妆品度嘅时候咧，咁你始终都会有咗嗰只化妆品嘅嗰啲粉状黐咗喺度啦。 系， 咁就要成日谂下点洗啦。 唔系有啲好简单嘢洗嘅咩？ 系，但系咧， 浸喺啲唔知咩液。溶液嗰度定点啊？ 呢、這个我唔识啦， 系嘅，其实系嘅。咁但系咧，后屘咧我都有问过我啲化妆师朋友，其实佢哋话咧，尽量用清水洗咧就好过用嗰啲即系有化学成分嘅洗手水去洗嘅。咁咁于是乎我就尝试用清水洗啦。咁但系通常咧，你屋企就会谂下会唔会用一个专用嘅杯或者系一个容器去装住水，然之后因为你始终你都要一个时间去浸佢出嚟噶嘛，等啲粉状沉淀啦咁。咁我就觉得好麻烦，因为我成日。都会唔记得咗摆咗喺度一段时间啦， 系，跟住就会点啊？浸淋咗发毛，好似发菜咁样， 咁又未至于。 好似个饭煲咧，唔记得洗咧，跟住隔几日打翻开咧，哇，冇菌啊！ 咁我又未至于，咁但系咧，佢就会索咗嗰只之后咧，自己都觉得有少少咁样嘅感觉啦吓。 系系。 咁于是乎咧，最近咧就买咗一支嘢咧，其实咧佢系一个叫做洗手嘅神器嚟嘅。 嗯。 咁嗰一嚿机咧，其实类似啲女士咧去整。指甲嘅时候咧，会有个磨嘅电动嘅磨指甲器咁样啦， 佢就怼入去嘅。 系啦，嗱，不过咧佢就唔系将个手嘅有毛嗰边咧就塞入去部机度，就而系反而咧系将嗰部机，其实你哋幻想咧，你哋去过某一啲嘅快餐店咧，有一只雪糕咧，你哋应该会有印象嘅，就系咧嗰个姐姐咧会将一只匙羹塞落去上面一个咧会自动转嘅机器嗰度，冇错啦。嗰个我而家买嗰部机咧，同嗰个系一模一样嘅原理。你就系将个化妆扫摆落去嗰部自动转嘅机入边。 哦，扫旋风， 冇错。其实佢应该改个咁名咪仲好， 系啦，即刻明 啊，系啊，即系即刻明啦。 呢个又喺内地嗰啲网站买翻嚟， 都系数十元啦。咁、但系我自己觉得系好用嘅，因为点解咧？嗱，你首先咧，如果你当，其实我觉得咧，后屘我发现咗呢一部嘢系有多用途噶，我自己试。 哦，仲有其他用途啊？ 系啦，因为你幻想同一个原理咧，其实有好多嘅家居起居你可以用嘅，例如发蛋啦。 系， 唔系啊？ 唔会争太远啊？ 喂，其实都系咁转啫嘛，但你快好多嗱、啊，因为咧佢其实我买嘅时候已经知道咧，佢嗰部机咧就系、是、其实佢系可以钳住任何一啲好似笔状嘅物体啊，即系柱形柱体， 哦、 然后咧佢就会快速咁转动。咁你洗嘅时候咧，你摆落清水，佢好快已经洗完，系啦， 洗樽、 啊。跟住到你一揿嘅时候，你好快会揈干咯、啊，即系其实系有一种咁样嘅效用。 洗奶樽一流咁、啊、 嗱，于是系啦，你只要你懒于清洁嘅任何嘢。例如你唔想擦嘅奶樽啦，小白话斋，你只要将嗰个洗奶樽嗰个擦咧，照样用我头先讲嗰个嘅扫旋风嗰个机器钳住，然后将佢摆落去咧，佢就会自动咁转啦。 哇， 系啦，于是我就发现咗一物系可以多唔嘈噶。 但我想问一下啦，我又好奇啊。我想問一下咧，咁嗰個夾住嗰個工具嘅嗰嚿嘢，夾住嗰嚿嘢本身可唔可以即係即係 handheld 啊，即係手動嘅 handheld 㗎， 即係我可以搬嚟搬去嘅。 係啊係啊係啊， 咁 有冇 插住個牙刷，然之後擘大口懶到咧？ 你會唔會有啲危機啊？咁 變咗電動牙刷， 佢轉嘅啫喎，但係佢唔係震動， 即係唔可以咁用嘅。 係啊，佢轉動喎， 可以上下兩排牙齒一齊刷嘅。 但係你個牙刷要360度先得咯。 算啦，我放棄。 我就唔夠膽多指牌， 即係形象化咁啲，有啲少少似嗰啲電動洗車屋嗰啲原理啦。 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都似發蛋機喎，即係 好似電動 發蛋機嗰嚿嘛。 係啦，同埋因為佢咧雖然係同一個 size， 其實佢係細細部嘅啫，類似一個筆袋咁上下啦，即係細過一個暖水壺嘅， 係 咁上下嘅 size。你大概當佢兩寸闊左右啦。 係 咁，但係佢入邊咧係配以咧不同嘅 size 嘅嗰个叫做咩咧？个质啊，即系佢可以帮你 嘅，可以 系啦。咁所以咧，唔同 size、唔同阔度嘅呢一个柱体咧，都系可以摆到入去嗰部机嗰度嘅。系啦，于是乎我就发觉其实呢部机都几好。 好啦，嗱，你讲到呢度咧，我真系好好奇，我唔知小白同埋彭爷好唔好奇。 仲有咩用途咯？不断。 其实 Bobby 你都用好多时间去做网球，如果唔系你，因为呢啲唔系 hot item 嚟噶嘛。系 啊， 其实你都花好多时间做啲网球，你其实仲边有时间做嘢咧？ 呢个 我好好奇啊！ 作为一个老细，我好好奇啊！ 呢条问题我唔系扇你，因为点解咧？因为呢啲唔系 hot item 嚟噶嘛。 咁都唔系扇讲。 你打开咧嗰啲网购网站咧，通常都系买衫裤鞋袜啦。你话喂家电嗰啲吸尘机机械人嗰啲，即系应该系 hot items 啦。即系你去到好偏门或者好偏锋，先去到呢啲洗化妆 扫 嘅一个洗咩神器，大佬，你唔觉得即系你都应该好捐窿捐下先揾到呢一样嘢出嚟？ 我咧，因为可能我嘅习惯就系中意上网买嘢，即系等于你哋会花时间出去买嘢一样，而我就会即系有时 send 啲连结话俾你知，喂，你可以去呢个网站度睇下咁。咁嘅生活習慣啫嘛， 系，但系都好偏，即系你未答到我第二个问题， 我帮佢解咗啦。 系啊， 咁呢一个咪就系呢个环节嘅 research 咯。 O、okay, K， 好，好好啊，好好啊，呢、這个 research 解答翻我系有做嘢， 好咩啊？好全面啊，好仔细啊，吓，好仔细喺个 research 方面做啦。因为呢个都我都几估唔到啊，因为通常女士嗰啲化妆扫咧，第一可能用完即弃啦，或者用一两用好似 咁样。咁唔会即弃嘛？咁贵一支扫， 用一两个月咁样都洗唔到 咁 样。买屋企有啲人系咁咯，系啊， 即系太太咯，佢都记得佢同佢太太啫嘛， 或者唔系咧， 系啊， 喂喂，咁又有啲古仔喎， 又搞第二啲， 系啊，咁有阿妈噶嘛，屋企， 梗系啦， 系啊，咁咪系咯，有屋企可以有阿妈，阿妈都可以化妆噶嘛， 有外母系咪？ 系啊，系啊，我哋嗰啲越搬越大，好似阿 Bob 咁样有3000尺噶啦嘛， 好嘢。 系啊，真系唔系讲笑噶。 嗱，咁啊，即系话咧，呢个除咗话系阿 Barbie 呢啲时代女性啱用咧，就各位男士咧都睇下咧，会唔会都选购嚟俾你嘅身边嘅女伴啦？ 系有冇用咧？你觉得？ 喂，圣诞节啱唔啱啊？呢个可能 我嚟挽救你嘅婚姻， 真系正式嘅搞搞佢 啊！越搞越和噶，喂，我觉得系啊，唔紧要啦，都系一个好嘅产品嘅推介啊，咁啊，大家做啲 research 啦， 系啊。 对我说你很累，里面坐下或去睡，承认我们的身躯。哦哦哦，看见到处正淌泪，哦哦哦，才明白我们身于废墟。哦哦哦，喊过的似行雷，淋过的青春很似雨水。我会想变成谁，而你却不想记得大一岁。云荡过春风吹，春风吹，吹散了苦累。时代下吻吻你，记得粉碎，愿你不碎。成雨过天黑黑，天光光，分散再共聚，为你的心碎而心碎。但渴望散在天空会不碎。远看旷野正归年，近望道路未知短，头上我们追的追。见到处正淌泪，才炫耀我们死于废墟。再有千次行雷，还在得青春千串雨水。我会想变成谁，而你却不想记得大一岁。云荡过春风吹，春风吹，吹散了苦累。时代下吻吻你，记 粉碎，愿你不碎。晴雨过天黑黑，天光光，分散再共聚，为你的心碎而心碎，但渴望散在天空会不碎。如你未睡，陪我一步步做回人类，或有谁背弃我们而去，来挽手一起走向故居。成败并没什么根据，就用每一日换来根据，同在世界塔下里见证我们继续，不碎也是万岁。云荡过春风吹，春风吹，吹散了负累，时来下吻吻你，几多粉碎，愿你不碎。晴雨过天黑黑，天光光，分散再共聚，盛世的奇迹如明星，换渴望散在天空会不碎，永不碎，我不碎，你不碎。 听过有嚟自 ERA 嘅《我们不碎》，咁啊，希望咧大家真系买翻份好嘅圣诞礼物啦，令到感情都唔会碎啊！ 我听到佢话。你不碎， 你不碎咁、 哦。我听佢你不碎，我不饭，你不汤， 咪好咯，大家有饭食。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是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阿杨小姐喺度。早晨，杨小姐。 早晨啊，早晨啊，咁多位晨光第一线主持，你哋好。哎，多谢你啊，彭仔，你好啊。 系啊，你都好啊。 系啊，我咧今日打 嚟。唱要做吓。 今日咧个女生日，即系今日嚟嘅，就 生日 啦。系啊，今日廿五。 哦，个女叫咩名啊，女女？ 女女叫丽和啊， 叫咩啊？ 丽和啊， 丽和，美丽嘅丽和，苹果和。 丽和生日快乐啊！ 哇，咁即系几多年前你啊？今日好都痛咗一轮喎，系嘛？ 系啊，唉，成三十几四十年啦，八零年出世噶我个女，系啊。 印象仲系咪咁深刻啊？当年生日嘅时候。 佢印象深刻，第一胎啦，第二咧就咩啦，系嘛就都你知第一个都好辛苦啦，好难忘啊！ 芭比先知我第一个， 系啊， 我相信应该得一个嘅啫， 我生三个啊，咪芭比， 哇，你好有勇气喎， 加油啊，芭比！ 我三个，哎，讲真咧，即系多谢老天爷送俾我啦，三个宝贝咧，我真系好开心。老天爷系送到俾我三个，都俾到我好感动。 系 系啊，嗰个女咧，大女咧读书咧就 OK， 三个都读书都 OK 啦。 咁好咯， 三位都千金啊？ 唔系一个仔，中间个仔嚟嘅。哦，一仔一细系女。 有冇偏心噶你？ 啊冇啊冇啊，我仔女都一样噶，我仔女都对我咁好，我一样咁锡，因为我仔女知道我三个一样咁锡咧，佢哋一样对我咁好。而家到今时今日咧，我三个咧 娶咗嫁咗咧，都呢样对我咁好，呢样对咁锡我。我心目中咧，我都话咯，我咁锡佢，除咗个情字系一样，即系爱情同亲情系争咁啲嘅啫。我亲情同爱情都系捞埋一齐嘅。 系， 锡我三个，咁三个仔女。 有啲咩特别嘢想同三个仔女讲啊？ 嗰個特別嘢咧，我咧就我個大女咧就最特別俾我開心咧，就讀三年班嗰陣時，係英文書法比賽，係啊，讀書讀三年班嗰陣時啊，英文書法比賽攞冠軍翻嚟俾我睇啊，咁啊，我攞佢哇，我當時要開心到眼淚都流出嚟， 嚇，哎呦， 哇，到今天都仲 係啦，到而家都記得， 係啊，好記得啊，嗱，個仔咧就俾我感動啊，講最感動噶嚇，個仔咧俾我感動嗰陣時，我做嘢咧就。我仔啱啱升中一嗰阵时咧，我就做人，我仔同我一齐收工。 啊、 即系你知嗰阵时咧，油麻地咧嗰边咧就好多嗰啲素鸡嘢食。我同佢行，我阿仔我话买鸡蛋仔俾你食好唔好啊？佢好啊咁，买俾你食。佢第一粒就搣俾我食，第二粒就佢自己食。 哦， 食完咧佢一胶袋咧就揸住佢，呢啲纸袋揸住嘅嘛。佢揸住唔食我仔，点解唔食啊？你肚饿。我翻屋企同家姐同阿妹先一齐食。 哎哟，真系好啊呢、這个。 我眼泪真系又飙出嚟， 好受性， 系啊，好懂事啊， 我真系又感动到咁啊，嗯，就我三个都有感动俾我噶，我仔女又系，所以嗰时咧我就不嬲，我就唔中意我仔女暑假做暑期工啊，到中午我都唔中意，有嘢咧佢就中午咧，中午毕业咧就等放榜。佢个同学阿妈咧，嗰间公司就派传单， 要 约埋佢派传单。嗰阵40蚊个钟，佢就派，佢同佢一齐去派佢就40蚊个钟，攞40蚊翻到嚟俾20蚊我。 哦， 即系俾一半你啊！ 吓、啊，我阿妈俾钱你使嘅啫，你要俾钱我，我点解啊？系、嘛？阿妈，我今日啊，边个咧？我阿妈派传单俾佢，咁、我赚咗40蚊，我阿妈俾半年。我当时个眼泪又飙出嚟， 三个都好 系，真系。 我所以咧，三个都有俾感动我，都有俾惊喜我。 都即系一方面就系、是、即系邓你高兴啦，呢、這个系你嘅福气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咧， 冇啲嘢俾嘅。 其实亦都说明咗一样嘢啊。就是、你其實好識教三個仔女，其實係你嘅功勞啊！ 老天爺， 係啊，好孝順啊！咁啊， 老天爺 就 老天爺，係啊！ 希望你啲小朋友繼續孝順你啦。今日咧揀嚟一首作品咧，哇！張學友嘅作品喎，叫咩名啊？只歌嚇。 每天我哋多声，咁啊呢首虽然系情侣点唱嘅，系、嘛？ 个情字好阔噶嘛？你话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真系咁谂噶。我话呢首歌，第一我好中意啦，我都点同我仔女听，我都希望我仔女都会听到佢。 一定 啊， 听到有 好啦， 听噶嘛， 送俾你哋全家人听啦。好啊，好开心啊，好啦， 祝福你啊， 好，拜 拜， 拜 拜，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里。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今朝我好肯定阿欧咧心情大好，佢好少可咧即系一路。 播住呢一个嘅点唱歌，一路喺度哼歌， 系啊， 觉唔觉啊？ 佢今日心情系 啊，小白同阿芭比， 七点已经过， 我都过咗结婚周年纪念啊，11月23日。 我恭喜你又过一件啦，又过一件，你睇下， 拜拜拜拜拜。